了有了有了， 现在有没有声音？啊，有声音， 我们 听到了自己的回音。 我们两个好像 两个二傻子， 知道傻子进城了似的。有了有了 有 了 有了有了， 欢迎 欢迎 枣葫芦，欢迎秃头君不秃。啊，看看你看看你那个秃头君不秃，我刚刚才登上我自己的那个猫耳账号才看到你给我的留言，我现在录还来得及吗？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要上什么考大学 要顾佳佳给他祝福、 啊、对对祝 顾 佳佳祝 哇哦，那我们其实可以录一个让乔治兔和顾佳佳就是在高考前 对 给大家一个那样子的铃声呀、啊、祝考福利啊什么的。 对，因为马上要高考了，然后今年那个上海的考生应该是推迟一个月高考，七月六七八。 那上海的，我就他们的考题是不是也要单独出啊？ 对对，上海考一直都是单独出的。 哦、 我是电庆 ，Hello 电庆， 电庆今天给在群里还给我发了个红包哎。 哦、是 你是521第一个给我发 红包 的人，我妈都没有， 回头就找妈妈要一个。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开始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流程好了。先是我跟肖将呢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关于心理追凶的这部作品啊，还有我们今年的一个打算，然后呢可能会在8:50左右的时候，哎呦已经8:45了， 我们折腾了这么久才把声音弄好。 哦对，你把那个直播链接发我。 我手机 上。然后我们那个纪言小朋友应该就是配我们第一个案子的李静怡和李小梅的那个主播呢，他会上线跟我们聊聊天，因为他说他自己是个社恐，所以他说他今天不好意思说话。哎呦你是大咖。 哎呦天哪，你不要念出来好吗？这怎么有种公开处刑的感觉。 哎，纪言来了，我正好想发那个什么给你，发那个、叫什么？ 我把直播间也分享到那个咱们的QQ 群里头来。 嗯、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哎，玄儿是不是你啊？玄，你是那个之前的玄儿吗？你是不是改名了？然后那个纪言这边大概聊个10分钟之后呢，我们的重磅主播卤蛋老师就要上线了。据说啊，卤蛋老师上一次跟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猫耳直播之后、哇他就入了行了、 哦、 就入了猫耳的这个直播行业了、 哦、 今天我们要问问他卤蛋老师的这个收入怎么样。 哦，听说还签了什么工会呢。、 啊、卤蛋老师真的看啊啊， 他在直播，没关系、 啊、 这个卤蛋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指定把他的猫耳号输过来，我们可以连线 PK 就可以指定 PK、啊、 哦真的吗？在哪里？ 可以在那个 玩法这里 对 PK 里头有那个指定 PK、 哦、 但是他要设置接受就可以。 哦，那我需要向他要一个号码什么的吗？ 应该需要他的那个。 蛋老师好穷。 蛋老师好穷的。对，可以定向 PK。 我需要他的猫耳号。 那我问一下那个啥， 他应该玩过吧？他如果是 他应该玩过，但是我没玩过嘛，就让他把他的那个号码给我一下，是不是？ 对，其实我也没有玩过，我只是看别人玩过。 哎，或者花镜，你知不知道那个卤蛋的那个这个？稍等一下，姐姐们，他去 放水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去上厕所。 好吧， 账号号码给我对吧？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猫耳主页打开以后不是有一个数字吗？最后一个、 哦、 那一串数字就是他的猫耳 ID。 哦，好的。 哎呀，那我们就你先问，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流程。先是一个开场和主创访谈，是我和大美。然后是纪言同学。 聊个2块钱的，他纪言说他要聊5毛的。 纪言，我给你准备了一道超级难的计算题，结果你5毛钱，我觉得很有挑战了。 很有挑战。 然后是我们鲁丹老师完了是夏老幺同学，夏老幺同学完了就是以清同学， 就是我们的男主了， 就是肖度 啊。对， 然后夏老幺呢，他呢就是什么赵烨呀、 啊， 那个 赵成 鬼呀、 啊， 那个法医呀、啊， 对， 就是他了。 对，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结语，然后今天521就结束啦。 对，521嘛，然后大家今天正好又是一个小满，又是一个周六，所以今天的日子非常非常非常好。那句话怎么来说？生活不能万全，但是日子可以小满啊，就是只要稍微满足一点点，大家就可以很满意了。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今天就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玩游戏。 说得好，呱唧， 呱唧呱唧。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好了。 好，我们先，要不然先纪言吧。 哦，好，那就连麦。来，我现在连麦已开启，那纪言就可以申请一下连麦，然后跟大家打打招呼，然后聊个5毛钱的。 不为怎么俩， 就是我们两个、 啊、来了来了，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别的主播，他们有些什么音效，就是那种笑声啊，什么 上线了没 ？Hello。 Hello，Hello，聊个五毛钱的， 哎，好好清楚啊， 那是 这音质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本来我们直播之前还在调设备，发现网有点不太稳定，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好清楚吗？我都没有戴耳机，我就直接外放的。 哦，太好了，太好了。来吧来吧，那那个肖将请出题，然后 我们先出题啊， 请 Q 流程， 就还要 对 啊，每次说过来唠嗑，但是要做题。 你是想先唠嗑还是先做题呢？我们可以唠一唠然后再做题，还是说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题得做是吧？ 啊，这个题得做。 这个题啊，哦，肖将今天从早上一直想到下午7:30，你看在付出了如此辛苦的努力的份上，一定要 哦，那好像是要做一下哦。 肖将学霸的快乐， 这是出题为难别人。 哎，那正好季爷，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季季。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岩。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医生文化的广播剧的话，大家应该能够就是看到我，就是他们制作的广播剧我有出演。首先第一部是陈英雪嘛， 对， 就是 闪光的我们， 对，闪光的我们 135万了，好像播放量， 播放， 嗯嗯， 对， 其实远远 小甜饼，恋爱小甜饼， 嗯， 对 对， 然后呢， 然后 我们这次又出了新剧嘛，心理追凶，然后我在第一个案子里面演了第一个凶手，就是突然从一个小清新到了一个就是啊 重口味 啊杀人 是 啊 是个无头的分尸的案子。 我记得那一集出来之后就有弹幕留言说，哇，这个杀人犯演得好好，就是啊， 这像个杀人犯，这像个变态的。 我听得很感动，我听得很感动， 配得很好。 就是，说不出哪里意思很怪是吗？ 来来来来，现在那我们就是，既然我们是一个聪明的杀人犯，那就请听我们的编剧出题。 好，那我们先听第一道题啊，先是听音频，然后回答一个计算题，你好好注意一下这中间的数字哈。 啊， 小青，安夏酒店外的监控呢？掉出来。让我看看， 能听到吗？ 能，就在这儿。 能， 我已经查过了，监控里在死亡前一天的晚上8:30拍到了死者李静怡从酒店门口出来的画面，应该是下班了。之后呢？这里，对。然后就是在死亡当天的凌晨4:20，再次拍到了死者来酒店的画面，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安小姐，请进。 好，来介绍一下。 好，这是第一段啊。好，这还不是你的计算题的全部。 案发当天。 第二段资料，这是第一段资料，还有第二段资料，你要根据两段资料来做计算。第二段资料开始了啊。 你们在哪里？做了什么？ 我记性好差啊。 我那天在村口的老年活动中心打了一天的麻将，好多人看到我了呢。晚上嘛，就在家待着呗。 我上午的时候。在家里干了些农活，下午去隔壁家串门去了，邻居可以作证的。晚上我也在家里看了会儿电视就睡了。我当天我一直在家又在工作，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因为那天有夜班和白班的交替，所以我是凌晨3点才下班的，下班后就回家睡觉了。 好，两段啊。好嘞。哎， 听到我的蹩脚方言太奇怪了。 哎，那个什么，那个吞枣葫芦说是四川。季爷，你要不要揭露一下你 是 哪里的方言？ 不是四川，不 是 四川，嗯、 是哪里、啊？ 其实我是湖北人，湖北仙桃人、嗯，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就是可能听起来有点像四川那边的，但确实不是四川那边的。 反正我是听不出来方言，但是反正配的是非常棒， 非常好。 可是抢答错误了，我说了这是一道计算题啊。 对对 对, 对， 我们来听一下，问题是。从李小梅工作的加油站到李静怡工作的酒店、嗯、路上最长需要多长时间？ 啊， 时间计时开始。 我觉得这个题啊，这个题 什么？ 这个题我是 十， 这是我今天最得意的一道题。我觉得没有人，这是最难的一道题。他一上来就要挑战这道题， 这太刁钻了。我记了好几个时间点，什么？什么前一天8:30哦，凌晨4点，什么凌晨3点，什么 对 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在这几个时间点之间，你加加减减一下，你就可以算出来，从李静怡就是李小梅的加油站到李静怡的酒店路上通勤要多长时间？你把它加加减减一下子。 你可以随便猜一个，如果加不出来， 我随便猜一个吧。 嗯嗯，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为什么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这么精确的数字呢？ 就是我，因为我记了几个时间点嘛，凌晨。嗯、我好像有回音，你们听得到吗？ 没有没有 没 有回音， 没有、啊、 很清楚。 嗯， 只有我自己听得到我的回音。问题不大。 顾同军，谢谢你啊！他说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路程， 但是速度是多少？ 哦，我谢谢你哦。 谢谢，真的会炫。 我真的双 Q 了。 那你来，为什么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呢？ 其实我不记得了，我是猜的嘛。那我记了一个，我是凌晨三点下班，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个凌晨四点二十怎么怎么地了，然后我就猜了一下。 哎，你真的猜得太准了！天啊，你真的太聪明了！ 真的 真的吗？ 真的呀、啊，真的就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啊！你看。 我太厉害了，给我鼓掌。 真的，先是凌晨三点钟下班，然后凌晨四点二十出现在监控里、 嗯、 所以一小时二十分钟是从下班到酒店的最长通勤时间。 呜呼，呜呼， 太厉害了、哦、听一下听一下、 啊、太强了太强了。 走，就在这儿。 我真的太厉害了。 查过了，监控里在死亡前一天的晚上八点半拍到了死者李静怡从酒店门口出来的画面， 嗯， 应该是下班了。之后呢？这里，对。然后就是在死亡当天的凌晨四点二十，再次拍到了死者来酒店的画面。 这个地方四点二十是李小梅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再看李小梅的供词里， 李小梅说她三点钟下班， 因为那天有夜班和白班的交替，所以我是凌晨三点才下班的、 嗯。 对，所以她是凌晨三点从监控里。加油站的监控出来， 哇， 然后他四点二十到了酒店的监控， 哇， 所以这中间的最长也就经过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好厉害，纪言， 太 厉 害 了， 太厉害了， 这出题人不就很厉害吗？ 哎，我其实也想 能想到这么刁钻的问题，你真的很强。 不愧是我，是吗？ 不愧是娇娇。哎，纪言，你现在是人在上海，对不对？ 哦。 对，我在上海。 哎，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段时间你在上海的一个录音的一个工作情况以及生活情况，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对啊，真的好好奇、啊、 我最近就是从居家办公开始，就是因为、 嗯、 我们工作就比较难以实行，因为其实我不只是要录音工作嘛，在公司还得有其他的工作、 嗯、 然后就啊，就变得就是因为一些条件的艰难，然后变得很难，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工作，然后我就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糟糕 啊。那你现在 是 每天都是在家里就是二十四小时待命的那种吗？ 居家对吧？ 倒没有二十四小时待命吧，就是工作时间在工作，其他时间得录音这样。 哎呀，我真的， 但我现在我已经调整过来了。我之前有段时间心态不太好。然后现在好了，而且之前也不能出去，也没有好吃的，然后还得抢菜，还得这这那那，就是要是没有我男朋友的话，我早就饿死了。 哎呦， 感谢男朋友哈！ 这五二一，我收到了一万点暴 击。暴 击！ 我真的想说，纪言每次 那就浅浅撒个狗粮吧，五二一。 纪言的交音时间都是在凌晨的两点半啦，或者是凌晨的三点，刚从加油站下班，你就来录音了。真的，每次发我 的时间， 他有次五点凌晨五点四十给我发了个音，我是想说你这是起床了呢，还是还？没睡呢。 哦，昨天那个群里头我看他的交音也是 两点多，真的是注意身体啊，虽然 就两点多还是早的。 怎么非常的年轻啊，还是要注意身体。哎呀， 好的好的， 我们五二一被撒了一个狗粮，撒了一盆狗粮， 感受到一万点暴击。 浅撒一下，浅撒一下， 浅撒 一下。其实纪言的男朋友在，我先预告一下， 对， 在我们即将更新的剧 集 里头也。 也会 饰演 一些 角色， 因为 他也是还没定， 这角色还没定，因为可能我们那个对高中的那个角色有点多，我们可能想再选一下， 嗯， 但是她跟她男朋友的交音时间真的是就是吓到我，真的是凌晨，真的都是凌晨， 然后 他还比我稍微强一点。 经常我催不到纪言的时候，我就问他男朋友，他起了吗？他说还没有。 今天大美跟我说我早上的时候我跟大美说我们今天要有个直播的事儿，然后大美就早上给所有的 CV 就是发了这个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有回复了吗？然后大美告诉我 纪言还没有洗。 啊，是的， 时间知道你的时间， 其实我也是个夜猫子。 我是今天下午3:30还是快4点才醒。 哇，这个作息真的也是希望我们直播间里的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是要早休息啊！就秃头君不要再， 大家不要学我啊！不要学我啊！不要学我， 再秃就成卤蛋了。 我又暴露了什么？刚刚好像看到我们的乌芒老师还有我们的雾生老师也来到直播间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因为我们没有买那个直播助手，所以那是要买的，然后还是官方禁止的。然后我们之前不懂事儿，直接在猫耳群里头问说：“老师，那个欢迎的那个助手是怎么搞的？”然后猫耳的官方人员回答我们说：“那个是我们 官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只能手动来欢迎一下乌芒老师和雾生老师。乌芒老师和雾生老师也是这一次参加我们心理追凶的一些角色的录制， 对， 主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群杂的录制， 非常非常多，然后 呱唧呱唧呱唧， 给我们很多协助。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那也谢谢纪言子。 哇，乌芒老师在， 乌芒老师在啊！欢迎！ 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乌芒老师。 那个，这个可以说吧，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哦，可以 。神秘女人是谁配的呢？哎，就是我们公屏上这位乌芒老师配的，就第一期那个神秘女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序幕的那个， 哎，还有人猜他可能就是后面最后那个什么大 boss 什么什么什么的。 哇哦，这个就要保密了。这个就不能说了， 这个是谁呢我们就不能告诉大家了。 对，我觉得那个神秘女人真的非常 棒， 很棒 很棒很棒。是的，秃头君不秃说很爱这个声音。好吧，那纪言子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准备了一堆问题，但纪言子不知道。 纪言子还有时间吗？ 还有时间吗？ 再问 还能再聊个5毛的，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这样吧，要不然我们聊一下闪光的我们吧，因为我们到时候我想把这个直播访谈以后闪光的我们这一部分截取出来，然后给大家就是高考前一个鼓励。所以有两个关于闪光的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对于已经完结的闪光的我们，你现在再回头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前段时间还真有点感受。因为就是我相当于是刚开始工作半年嘛，就是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要说学校真的是像象牙塔一样的存在。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去忧虑的，当你开始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之前那段时间真的很珍贵。就是其实我之前的感触还好，是当我开始进入职场，然后工作了半年之后，就会真的很怀念以前。我就觉得哎呀，那时候真的就还是挺无忧无虑的，就算有可能会为作业啊为考试忧愁，但是也就止于此了。但是工作之后就是周围都很复杂嘛，然后哎呀就是很怀念。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再去录那样一个题材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就是能让我回忆到以前呀，就是那种什么都不用想，然后每天快快乐乐的就可以了。 哇，说的真的太好了， 说的很好。 那第二个问题，马上就要高考和中考了，那对于喜欢闪光的我们的学生党小可爱们，有什么想要叮嘱他们或者想要对他们说的话吗？ 对， 还是作为一个开始工作之后，我是觉得就是在学校期间学习还是挺重要的，真的，我是觉得 是 哎，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做配音的话，你得学好语文，就是学习，所以说学习真的很重要。 其实很多人觉得配音就是声音好听就 OK 了，但是其实配音它 是 一个表演性质的工作，你甚至你大学报专业它都应该是算到 艺术 表演 艺术表演。 对，所以 对其实配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脑子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开始录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脑子不够，就脑子不好使，我就觉得很气。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好语文， 真的，因为这就是对文本的理解， 对，理解能力是非常重要。 对 去共情，去代入，去理解编剧或者是导演的意思，其实是一个 很考验文化底蕴的一个， 对， 知识底蕴 的人物情感， 就 同理心，是的，是的， 对，是的，是的， 嗯。那还有就是反正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们就是努力了那么久，就是放轻松，然后先去迎接好自己人生这一大关，然后再好好的继续往下走。 嗯， 纪言牌鸡汤。 说得好， 我们手动给掌声。 你看我们就是穷的都买不起小助手， 小助手 呱唧呱唧。 哦，如果那小助手他还可以送一个掌声是吗？ 对，什么掌声、笑声啊，然后什么起哄声 啊，真的 全都有，然后他还可以欢迎啊。 那我买一个吧。 我现在是富婆，就是那个富，你不要在我面前说我买东西的事。 好的好的，等我们赚钱了买一个。谢谢花镜，谢谢花镜， 谢谢花镜。 哇，花灯院， 哇哇塞，我好感动。 一定是对那个纪言子，对那个就是高考学生的寄语， 嗯 的鼓励， 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集资买一个， 集资买一个，众筹买一个。 行，你这边还有其他问题不？ 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没有了。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行，那也谢谢纪言子，然后一定要早休息。你今天还有很多音没有录完，对不对？纪言子跟我说， 对对对、 啊，不要太晚，不要太晚。好的，好的，那你赶紧去。 就是要，就是一个马不停蹄，就是去录音。 哦。 哎，那我觉得其实很幸运了，因为在上海这么长的一个，就相当于闭关的一个时间里。 好的， 好 的，拜拜。 啊，好的，好的，拜拜。对， 哎，他是 那我就挂啦。 哦哦，有延迟。 哦， 好，好的，好的，行的，好的，好的。那纪言拜拜喽，纪言子早睡。 早睡。 嗯，拜拜。 拜拜。 我在这里。 然后我们该卤蛋老师， 卤蛋老师，卤蛋老师刚刚让我关注了一下他，还说如果不关注他的话，没有办法那个啥，就是定向 PK， 就是这样子要粉丝吗？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关注他才可以？ 对，我刚关注， 没关系， 关注在这儿哈， 关注以后再取关嘛。 PK 是不是有点坏坏的、 ？PK 是无法听众，请关闭连麦功能。哦，好的，我知道了。 关闭。 然后 指 定 PK， 搜索主播。哇，我第一次。 昵称就行是吗？卤蛋。 但是你会不会有重名啊？你看他把号给你，会不会 有？哦，有了有了、 哦，邀请吧。 有了有了，要 三十分钟， 哦，三十分钟，哦，是这样子的。 四点，这是最新才上线的猫耳的功能。 真的？我呀呀，哎呀 呀 呀 呀 呀 呀 呀！ 哎呀，我的耳朵！ 哎呀，我的耳朵！哎，我们还有回音， 哎， 我们还有回音， 哎，这为什么会有回音啊？ 哎，卢丹老师能听到我们说话吗？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当然能，应该是我的问题。 快拉起头来了，我要吐一下， 我不想跟你说话， 吐一下。 卢丹老师，你那边音乐关了吗？ 关了， 把音乐关 了，特别彻底、 我后期要剪辑的时候，如果有音乐，我不好剪。 对对对，卢丹老师开始作了。是的，说的对，你说的对。 我没什么一开口就对。一开口 我选 BGM 也应该选一个宏大一点的。 哎，不可以啊， 对对对， 我们没有给卢丹安排这种 gay 的角色呀。 哦， 你 是 在找 啊？ 卢丹老师 哪里 gay 的？ 别夹别夹啊，好不好？因为我们直播、 我没有夹，没有夹，本身如此啊，本身就娘，对、什么鬼 你对自己的理解好清晰、 好清晰。你看，既然卤蛋老师都上线了嘛，我们一般就是跟卤蛋老师打招呼，第一句问就是：卤蛋老师最近还那么穷吗？ 什么时候暴富？ 怎么说呢？就是有了一点点进步，感谢心理追凶啊，看得我多了一丢丢。 这个马屁拍的毫无痕迹， 哎呦， 非常的棒啊！ 就怕饿死，你看看。 哇，谢谢花季，谢谢花季。戴老师声音跟我学弟太像了，就哇，那 哦，纪言说的，戴老师、你的声音和他学弟好像。 好像，嗯。 快让你学弟你远离我、我俩不要抢。谢谢花镜，谢谢花镜。 啊，我们兔头君也说多亏花老师，蛋老师的这个 等等 水平好像好了一点。 花老师，我是白了吗？ 啥意思？ 没事没事， 白了。 我这边有小伙伴。 哦，天哪，你们这 对对对，很难得、他已经 不懂， 因为这一下子暴露了什么东西。 哦，行。 不是，我一定要插一句啊，特别感谢医生文化、这边的小姐姐已经疯狂在这儿砸了好几天了，就没有白过，没有白过，你知道吗？ 然后以后 今天是近三天唯一白了一把，你。 哦， 对， 黑了两天了， 开出来什么了？ 黑了两天了，哎呦，太难了，我太难了， 白嫖 都秃了。 行，那我们卢丹老师，那个我们上来就开始你的这一趴的流程了哈。 对啊，我们是你想先、 是什么流程？ 先访谈，先访谈， 先访谈呢，还是先互动游戏？ 先跟我们就是熟悉一下嘛。 甲方说我都行，你们安排。 好 好的，那我们也不是很熟吗？那我们先访谈吧， 等一下。 好，那鲁大老师， 好的好的，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嗯、 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给我们讲一下呀。 嗯、 怎么跟大家说呢？作为一个穷鬼，就是无业。 什么？ 啊，还是在，对，还是在努力的搬砖，就是录一些简单的有声书。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在忙碌新的译制片，还有就是广播剧了，就是、 哦、 对，其实 疫情受影响蛮大的。哦，你背着我们在外面有 别的狗。 啊，那没有，那没有，我说的广播剧就是咱们。 也是后面的几集还没有录完，对吧？ 啊、哦，对对对，是。 对对对，然后还有动态漫，仅此了，仅此了，对，也就是这些了。 嗯、 日常其实就是日常状态。最近，啊，最近啊。我忽然明白这个最近的意思了，是520和521吗？ 那你想要撒狗粮？ 这个他好像没有。 那没有，没有，在下就是狗。 啊、 哦，在下就是狗。 那怎么一起帮忙 吗？一起帮忙吗？那2022，现在22年了，2022年旺旺旺。 春草葫芦说：“祝你们单身快乐。 ”单身快乐。 单身狗问， 祝你英年早婚。 英年早婚。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大概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2022年已经过半，对于下半年你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呢？ 嗯， 搞钱。 哦，你把你搞钱说的如此直白。 哎呦，我跟你讲，最近就是很多专家建议， 嗯、 就是因为这两年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 嗯、 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陷入这种消费主义陷阱。 嗯、 就是现在就是你会发现，这种直播间卖货已经带不动了。现在大家已经是不怎么就是愿意掏钱去买很多东西了。 嗯、 我今天去洗牙嘛，然后就洗牙那牙科医生就一直在给我推荐、 哦、 啊，你这个牙要补一下，那个智齿要拔一下。 我感觉像到理发店 是吧？哦，对对对，就是放在以前，我觉得啊，那这个对我身体有效有好处，我一定会同意。但现在说啊，那我再考虑考虑啊，好的好的，我先了解一下啊，先你懂的， 哦， 俗称搞钱。 首先洗牙这个事儿就不是天天能做的事儿啊。 是。 肖将还举了个例子，到理发店什么感觉？我基本进去都得给轰出来了。 因为你没有头发是吗？ 哎，刚刚我们直播间有一个人问说，鲁丹老师真的没有头发吗？ 嗯，那鲁丹 老师 你自己回答吧。 鲁丹老师有过。 有过。 看心情。 爱过。哇，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大咖耶。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我们的就是心理追凶的主题曲的原创啊、应该主唱 演唱者 陆婉和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呱唧呱唧呱唧。 婉和大大关注我一下。 你干嘛呀， 到处去要关注。 哎，等会儿 我太穷 了。等会儿取关他。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哎，你不要这么做作，鲁丹。 好，我们下一个。 没有没有，我刚刚一直在游戏试音，整个人说话做一下午了，已经夹了一下午了。 哦、 你可不知道，夹得我累死我了。 哦，那我觉得你这个试音可能试不上。 哈哈， 就夹成那个样子，自然一点啊，鲁丹老师，自然一点，到处跪着求关注。 好的。下午是荣幸之至。 哦，不要 ！ 好， 我已经受不了了。 好，停！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那 哎呦，我感觉已经在掉粉了，就 啊，已经在掉粉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和纪言子的问题是一样的，对于已经完结的《闪光的我们》 嗯， 你现在回头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嗯，作为男二号同学， 就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自己成长蛮大的，就现在翻回去录，我可以录得更好。有好几个地方在，好遗憾。那听的时候感觉， 哎，是， 握手。 对，我们两个 是 同样子的感受，就 是。 是 吗？哎， 再回， 这真的是好事，证明大家如果再出一部新剧的话，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真的。 对， 那是人当然是在一直进步的呀。就是大美之前也跟我说他在回听《闪光的我们》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地方就会很遗憾， 对， 就感觉。录制的自己要现在再来录会更好。然后我其实有时候在回听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感受，就是这个地方写的那个地方后期做的，其实有可能做的会更好一些。 是的，哎呀，我觉得很好， 非常非常真实。 那个时候就是我真的是把《闪光的我们》啊到处去发这个链接，真的是从我小学同学我都发了，就到处去发。现在好像就没有这种不敢不好意思。就我 大美好羡慕你啊，那。我曾经就陷入一种纠结，我想发，但是看群里都是前辈， 然后前辈、前辈说戏我不知道，朋友你这个就不要再发出来了，就你配成这个样子我就担心啊，担心前辈不会这么刻薄、啊、你知道吗？然后又想告诉他们我有点变化了，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的阶段你把你的这个现阶段的作品发给朋友去欣赏，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啦。嗯，是因为谁都有进步的时候嘛。 其实给别人分享欲本身就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肖将说特别对。 吞枣葫芦说，我一直以为肖将大美卤蛋他们都有对象。 是什么让你有这种错觉？是什么让你有这种错觉？ 我知道，因为闪光的我们还是挺甜的。还是有这种 CP 感的啊，所以起码就是肯定觉得，起码作者应该是有对象的，才会写出这么甜。 但是如果有了对象，就写不出来这么 甜， 只有生活的苦了，是吗？ 肖将，他有个新的需求叫苦本，我是听出来了。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我 是不会写那个 BE 的本子。 对对对对，太虐太虐了， 我不喜欢写虐的。 太虐了。 花镜说卤蛋不光单身，他戏里戏外还都是穷鬼。所以我就说陆金陆的 这个。哎呀，这个人设是摁不住了啊。 人设很搭。 嗯。 好， 所以录这种穷的戏啊，我特别擅长，特别擅长。 好的，好的，明白了，就是编剧听到了， 本色出演。 我懂了，我懂了，以后会给你多安排这种穷穷的角色。那 创作的时候可以找我收取灵感，很丰富。 哦，有道理。 哦，是吗？ 有道理，有道理。 那我肖将的时间是要收费的。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那算了。 下一个问题。 你本来就很穷是吗？那马上就要高考和中考了，对于喜欢闪光的我们的学生党小可爱有什么想要叮嘱和想说的吗？ 嗯， 哇，太多了太多了，从何说起呢？就是我你说到这儿我脑子里框一下炸裂的感觉，就是记得我们之前有那种手办式的钥匙扣吗？大美送了我一个，就是顶峰相见。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哦，真的是这样的。小伙伴们，我之前听了一个很棒的讲座，是那个政法大学的郭继承教授讲的，他说未来的好多年我们面对的情况，你看我们经常回望以前，梦回大唐，就想着我们大汉大唐有多强盛，但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一些周遭的压力是像什么像什么突厥啊，像什么匈奴啊，但是现在的我们冲出去，面就是我们再冲出去比以前是更强大的。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是活在历史，就是如果再往后倒个几千年，再翻个历史，就是到二零几几年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史册里的，就是我们只要平平， 快快说， 就是普普通通的话，啊，就是我们哪怕普普通通的，它都可以是一个活在历史阶段，就是我们在后面后人看来，我们就生活在唐朝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很闪光， 对对对， 是不是？懂了懂了， 对，很闪光，很闪光。哇，大家只要在自己行业上努力，只要拔尖了，比如说是我，比如说我是这个航天工作人员，我说我现在的新出来的这些航天器里头有我的一份子，有我的一个零件，或者我是总工程师，如何如何，我的天，我的天，那你一定活在历史里了，而且现在历史书比以前厚啊，以前可能就是我们找一些竹简，现在就框框硬盘各种数据啊。努力啊，小伙伴们，我出生就是有红利期啊。最感动的一句话是我们。 开始了 get 就是翻译一下卤蛋老师的话，就是闪光的我们是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闪光的时代，可能我们过去的这些历史呢就是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迎来的一个时代可能会比我们的历史更加辉煌，对吧？所以这些中考高考的学子他们面临的这个时代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幸运，就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会非常非常幸运， 他们是创造时代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 对吧？ 学霸就是不一样，你看人古佳佳同 学， 看我这个杨浩然就很本色，对吧？ 你何必这么谦虚呢？ 没有，杨浩然 拔不起，你看愣拔，你看人家有顺滑，你看这死根儿， 怎么还押上韵，愣拔顺滑？ 可以， 很难很难很难。 我觉得大家 真的大家要加油了，真的要大家就加油了，让我选我就少就晚出生十年，真的 啊， 就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啊对啊，对，我多说一句啊，往上倒个三代四代，可能那个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饱饭，但是在我们看我们这一代，哇，可这就是可以载入史册，何乐不为呢？哦，我的天，努力啊，小伙伴们，别什么 emo 这那，干就完了，搞钱嘛。 哎，我对这个干就完了，我真的深有体会。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这个事情啊， 从我有这个念头开始，到我们真的现在坐在这里开始直播，干就完了，也就是没有到十二个小时， 没到十二个小时。 就早上开始我就跟大美说，我说我们今天直个播吧，然后到现在晚上我们已经 开 始实施了，对，所以有什么事情啊，不要去拖延，就立刻去做，做。 来来来，两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把草率打在公屏上。把草率打在，哇，你这个裱糊匠棒棒的。 不是卤蛋的直播间只有两个小伙伴吗？ 啊，还有 两 个直播间的 两到三个吧。 啊啊， 我们的直播间的人都比你多。 卤蛋老师，你要加油了。 毕竟我们是个千粉的大主 播。就是我日常直播间里的人数，可能还没我这个名字卤蛋卤蛋的字数多。多来看看我，多来看看我，好不好？多来看看我，点点关注不迷路啊。 真的，哎，我们其实作为就是主创团队，我们当然希望一部好的剧能够带动我们身边的 CV 啊， 对对， 火起来，然后赚到钱。 对，大家喜欢的可以给卢丹老师点点关注， 对，点点关注。 但是我们的关注就取消了。 大家仔细想想，为什么告诉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对，大家一定要努力，未来的那个。小伙子们，就是小姑娘们，一定要成为富翁啊，成为这个富婆，然后当我的榜一，交给你们了。哎呀，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啊！ 主播的就是 真的加油。 梦想是，就说我干一两年直播就行了。卤蛋准备要等这些孩子们长大。你准备干到五十岁吧？ 不是， 这个梦想 怎么讲？ 好伟大。要颠覆中国的直播事业，是不是？ 哎，我想起了董浩叔叔，你对对，菊萍姐姐，小鹿姐姐，月亮姐姐，我也要当个叔叔，红果果和绿泡泡。 你就是卤蛋蛋， 卤蛋蛋。 哎呀， 秃头君说，秃头说没可能，以后我有钱也不给蛋老师。 拉黑，我这花劲更狠。蛋老师穷出圈了， 穷出圈，真的穷出圈了。行，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用考题来考考蛋老师吧。 对， 就是看看蛋老师穷是因为智商不行吗，还是怎么样？ 你这个还是怎么样？ 可能都不行。 他只能是因为智商 不 行。 来来来，问一下。 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你有三道题，先听一下第一道题。没有纪言子的题那么难，但是你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听好了，预备，开始。 那个阿姨，我们就是例行调查，如果您不知情，我们也会去想其他办法的。 不，我其实当年那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哦，那您能详细讲一下吗？ 好吧，我还记得那是2000年5月16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件事的前一天正好是我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 我操，哎呀哎呀，哎呀， 我听到一句国粹。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一不留神把那个安静的第三题放成了卤蛋的第一题。 哦，原来不，那不是卤蛋的题， 是 我的题啊。 对对， 哦， 来啊，你什么都没有听见，时间倒回去，时间倒回去，然后来啊，来啊，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来，两个直播间把时光倒流打在公屏上。 被卤蛋老师的魅力给迷晕 了， 我们脑晕了，迷晕了，脑子不清醒了啊！再来一下， 2000年5月16日，结婚十周年。 你不许套题，干嘛呢？真是的！来，我们听一下你的第一题。 好的，好的，好的。 看来关系好像还不错。 没有，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普通同学关系？那你出院那天，家属那栏签名是他？ 哎呦， 碰巧他来了，就让他冒充一下。我当时着急出院。 真的？ 真的，我对他没有别的意思。 我看他倒是对你有点意思。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看人一向很准的。 这不是校队的题吧？ 不是， 怎么了？校队长好像很关心我的情感生活。 我哪有，我这就是做警察的直觉，没别的意思。 哎呦我去，这空气中的酸味都快让我窒息了。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我先撤了啊，你们两位继续啊，继续。 鲁静，找死是吧？过来。 拜拜了您嘞。哎，我先去找于彤了啊，3楼302，快过来啊。 然后你还有第二段资料， 听一下第二段资料哈。刚才是第一段，你要两段结合去回答。 嗯、对了，你不是说你的老师也在这里住院吗？你不顺道过去看看？ 嗯，走吧，就在楼上的病房，我们坐电梯吧。 他是你的恩师？ 嗯，大学的时候，廖教授一直特别照顾我，是我让他失望了，中途辍学。 那他是犯罪心理学的教授吗？ 其实不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后来呢成为了滨水大学心理系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那很厉害啊。 好，你的两段资料结合这两段资料，请问廖教授的病房号是多少？你就说、 哎、 你就 我这整个里头有一 bug 你知道吗、 嗯、 我在听的时候、 嗯、 大美和你说话，我必须区别一下，大美是在是在广播剧里、 哎、我就说了一句话、 哎、你这借口、 嗯、 你这借口、 啊、这题大家有没有听到？ 因为是两段的话应该是在 两段结合。廖教授 刚才我没拿住， 四楼302。 我操， 应该是在四楼302。 四楼302 应该是在四楼302。对， 你不对，你好好想想这个楼房的编号应该是什么样子。 四楼为什么会有302？ 那就是二楼302。 哎，我们刚才黑屏了，吓死了。 哦，那我知道了，不是402， 就 是202。 来， 402。 确定吗？ 确定吗？ 321。 确定吗？ 确定啊。 廖教授的病房号是402是吧？ 嗯。 答对了。来公布正确答案啊。 谢谢。 首先在第一段里头他说了三楼302是于彤。 拜拜了您的、哎 哦、 我先去找于彤了，三楼302快过来啊。 三楼302是于彤对吧？ 嗯。 然后在下第二段材料里头他有说。在四楼正上方是廖教授。 哦，你的老师也在这里住院吗？你不顺道过去看看？ 嗯，走吧，就在楼上的病房。 对，就在楼上的病房，所以在302的上方是402，402是廖教授的病房。 哇 哦， 这样也能猜对？ 怎么样 的吧？ 怎么样？这个题出的有没有水平？ 我，哎，有。 天、啊，你这个敷衍，好敷衍，好敷衍、 啊！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哎，陆金，小心你的戏份要被砍没了。 你真的好敷衍。 哇，这个我差点是做不出来了。我这都是考进亲友团的，来公屏看看，感谢花静姐，没有她我都不知道402，真的是， 哦、 我的天。 哦、 啊， 好，下一道题。 哎，不知道陆婉和大大还在不在啊？ 嗯， 他应该不在了。 Hello, 他应该不在。 Hello， 陆婉和大大还在吗？ 他的戏份要出来了。 哦哦， 啊，但是他应该不在了。 嗯、oh, ， 没关系， 没事，我们听一下。 来，听一下第二题啊。 刚才我没拿住，哎、 都洒在地上了，可惜了。这褪黑素是外国牌子吧？不便宜呢。 没事没事，我来清理一下，有些还是能吃的。不过白色的药粒就是不耐脏，实在不能吃的就扔了吧。哎，这是什么牌子？我记一下啊。改天我买一瓶送过来。 看您方便吧，因为于彤啊失眠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所以一直有服用褪黑素的习惯，住院前就开始了，所以我也就没有阻止他。 哦，这样啊，没事的，这确实是我的错，我是应该要赔偿的。 嗯，行，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一会儿我还要查房。啊，好，感谢陈医生的协助，您先去忙吧，谢谢。好的，你们几个也别打扰病人休息了。小王，地面收拾好了就回去吧。 好的。 我们也走吧，看于彤这状态啊。 好，这道题很简单了。请问当时和你们同在病房里的护士姓什么？ 嗯， 姓什么？大家不许在公屏给他透答案啊，让他一个人想。 未必知道他们。 和你们同在病房里的那个护士姓什么？就是捡那个，把那个安静把药撒在地上了。 啊，就是白，没事，我处理一下就能吃。 哎、 白色药粒不耐脏。 对对对，就那个护士，他姓什么？ 哎呀，秃头说的都是我心里话，这没说吧？ 说了呀，怎么会没有说呢？ 姓李， 为啥姓李啊？就随便来了个百家姓是吗？ 哎呀，我到刚刚应该录下来。 你录了，你也不能悄悄听回放呀。 我想想，我想想啊，嗯， 来， 我想想一 下 一道题怎么录啊？五、 四、 三，没有人说二了， 二。 他不能叫小肖吧？ 哎呦，什么小肖？你可 小肖？ 对，我写名字也不会写个这么拗口的名字，应该是老肖还差不多。 老肖。 然后 好了，我们蒙一个吧。这个其实真的是记不住了。 小什么？ 小韩， 不对， 蒙一个小韩吧。 你叫小王啊？ 小王吧， 来听一下。 看你那么可爱，就叫你小王吧。 来，来啊、哦，听一下答案。 那协助，您先去忙吧。谢谢。 好的，你们几个也别打扰病人休息了。小王。地面收拾好了就回去吧。 地面收拾好了就回去吧。小王，听到了没有？ 看你这么可爱， 我不喜欢 小 王 吧？ 我不喜欢小王，老王也不喜欢。 然后我们来听一听第三题。 好的， 第三题啊，开始啊。 静啊，你没有做过母亲，你不知道当母亲的苦啊。小梅死了，静怡成了植物人。如果还要进监狱，我真的。 如果一切的恶行都能被原谅，那还需要法律做什么？ 安小姐，我们知错了，求求你救救静怡吧。 安小姐，求求你了，我们知错了。 李泽富、陈友梅。你们涉嫌包庇嫌疑人李静怡而被逮捕，请跟我们走一趟。 求你原谅。 带走。 安静，求求你。 愣着干什么？还不带走？ 求求你了。 我只有静怡这一个孩子。求你了。 肖队，我先带他们回局里了，你等会儿几点也来一趟。 好。这题比较简单啊，我觉得你也能答上来了。请问李静怡的母亲叫什么？ 我都记得了，我都记住了。 他都记，安静都记得。 就是， 你能记？你记得不？ 卤蛋不会下线了吧？ 卤蛋咋这么安静？ 我在。 你不会闭麦了吧？吓我一跳。 没有，我在想。 你可是 谁是男的，谁是女的？ 你 想 说的？ 一个是李泽富，一个是陈咏梅。 李静怡的母亲。 李静怡的母亲， 你好好想想。 她姓 啥？用你的常 识。那应该是 这样。天哪！ 那该不会是姓陈吧？ 还在想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 李静怡的母亲她不姓陈，她还姓李，那她爸姓陈就麻烦了，好吗？ 那真是隔壁老陈的孩 子。绝对不会告诉你们，第一反应李静怡和安静，我还反应了一下谁来着？ 天哪！哎，那这题比较简单啊，你答对了，就是陈咏梅嘛。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一段我们病房里头删了一段。 哦，是吗？ 就是你忘了，就是其实现在听的大家听着是很丝滑的那种，就是带走，然后带走以后就是陆金说，肖队，我回局里了，然后你等会儿记得来。其实这中间还有陆金和肖杜的一段 对话， 就是说小曼你也去关心一下，然后 对，你别老整天关心安静， 对， 这个小曼这个处境不是也受伤了吗？ 对啊，你就知道成天往安静这儿跑，然后。肖杜就说你给我类似于你给我滚蛋消失。但是肖杜不可能用我这种语气啊。对类似于这样子的话， 本来是想给你安排一点，就是铺垫一下你的感情戏， 然后你的感情戏又被编剧无情的拿掉。 拿掉了。哎，但是好像新的两集有、 哎、对，新的两集 还没上线，大家到时候来就是关注一下卤蛋老师的感情戏。 你虽然你在第二集的时候感情戏是被拿掉了，但是你后面的感情戏还没有被拿掉。 对，还在。最近一集肖队说陆 金 戒 色忘义， 好认真哦，花季。 哇， 好棒， 好棒，好棒，厉害， 好棒，好棒， 看得很细。 也不知道 什么什么就厉害？你不背着我又做什么了？ 就是最新一集， 没有没有，我们在说花镜好厉害，花镜记得了我们那个台词。 对， 没跟你没关系。 下一个问题 ，我们时间快超时了。 啊，下一个问题了。 我都怀疑我最近情感不顺，是不是被这个拿掉的这一块导致的？ 那下一个问题了。当你看到《心理追凶》里出现了离石，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发现了吧？ 你发现了吧？ 夹带私货，我当时我都懵了，哇去！ 你懵了，你是不是懵 了？哎，我说我当时塑造的人设也是个甜暖小哥哥，怎么到了齐律师那儿，我就是啥人不是了，还散尽路人缘。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渊源，离石是我们。 最早的一部短视频剧 的男主角的名字、 嗯、 然后那部女主也是大美、 嗯、 然后那部 是 卤蛋配的、 嗯、 然后男主叫离石，女主叫八九，那部剧叫八九 不离 石。但是是部甜宠的， 对对对， 就是穿越剧。其实我们有计划把那部剧做成广播剧，但是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这部，要现在这部做完了，可能才会启动那一部。 嗯， 所以在这一部呢，就给下一部做一个铺垫。 嗯， 所以才会出现了离石。 对， 嗯， 是的，我们待会再打字。 我是离石。 啊，好听啊！ 行吧，我们赶紧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撤吧。 一个词形 容你心，打个小广告啊！我。就是可能我这个声线不太贴脸，但是过两天有常配的一个宣传片是我配的。 哦，好呀。 对，里面可能对就贴脸了。 鲁山老师竟然都拿到了常配的资源呢。 什么宣传片？ 哦，常配文学搞了一个宣传片，是不是？ 哦，是宣传常配文学。 那可能是一个比较，看那个不会是一个特别大型的啊。 哦， 而且能让我配上，对吧？应该也不会是一个特别， 哦， 特别大的项目。 哎，人家都搞宣传片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我能参加一下吗？ 我们先策划一下 ，没事，咱十二小时都能直播，那小问题。 嗯，那正好，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就要问到你的心坎上了。 嗯，一个词形容一下你心中的医生文化工作室，好好考虑。 就一个词啊， 一个词儿。 哦， 指定 PK 只剩下五秒。 我觉得这个词挺好。 三， 人美歌甜气质佳。 哦 不会断开啊！ 哦，不会断开，我以为就是 PK 结束之后会断开。人美歌甜气质佳， 是一个词吗？ 一个词，爸爸，对， 只是一个词啊！ 真的，我和华静想的一模一样，你就应该用爸爸。我们俩笑得太了…… 哎，华静，你比我适合当乙方啊！ 你的甲方骂我， 要不您财源滚滚呢？哎， 我就和花季想的一模一样。 可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直播间 MVP 是花季。 哎呀，话说这父亲节也过了，给您补一个吧。 父亲节没过。 哎呀， 父亲节没过。 哦， 母 亲节 过 了。哎， 父亲节可没过呢。哎，哈。 那母亲节过了，给大家补一个吧。衣食父母，来补一个。 补一个啥？ 补一个祝福吧。 天哪，你要开始了吗？好可怕，快静音。 没有，上一个祝福不能给你们，上一个祝福是给花静的，花静都快恨死我了。我说吃亏是福，祝您福如东海。 啊，就是那个他主页的， 追着砍了我三天，你知道吗？ 哦， 这种冠名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谢谢我们的卤蛋老师，然后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好，谢谢肖酱，谢谢大美。 嗯，好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这是咋关闭啊？这个 退出 PK 哦，退出， 我来， 啊， 各位晚安啦，记得多来看看我，想你们的，嗯， 拜 拜， 拜拜， 好，哦，无法 提前， 失败方无法提前退出，好的， 这么不仁慈，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夏老幺同学了， 夏老幺在不？ 啊，夏老幺应该是在的，但是我先 on 一下，我先连麦开启一下， 听我们叨叨了这么久， 哎。我看一下夏老幺在不在啊？他刚好进来过。 啊，但是他应该退出了吧？应该刚才过去了很久了。 嗯，应该我们看不到。夏老幺如果不来的话呢，我们就先我们自己的一个流程。 对，以清也没有来是吧？ 以清在吗？以清要是在的话，我们就先让以清上。 现在几点了？ 现在 9:30。嗯，哦， 逍遥 在呀，那你赶紧连麦呀！你在那是给打什么在？ 在。我都已经想象出来他的语气了。 那个连麦已经开启了，你现在申请一下。 嗯， 好的。 哎，逍遥同学，你怎么又换头像了？ 哎，这样还蛮年轻的耶。 嗯，是的。哎呦，哦，这么性感低沉的 嗓音。赵法医，哎，赵法医好。 快！ 夏老师一直刚刚一直在直播间吗？还是才来啊？ 对啊，听你们叭叭了半个多小时。 我怎么听出了一丝不满呢，夏老姚同学？ 你的粉丝来了耶！肖和， 夏 老师， 夏老姚你也直播吗？ 没有，我没直播，他们都是对 剧的粉丝是吗？ 剧粉， 对。 哎，我这什么叫？ 夏老师 哦， 僵尸音， 僵尸音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夏老师你再说几句话，夏老师现在这个音色就是僵尸音， 但是很好听啊， 很好 低沉那种， 对，就是好听，性感的这种磁性的男生， 对， 哎呀，你这就有点恐怖了， 行吧，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流程了，我们先访谈好了， 好， 夏老师同学， 先是大家都有的问题， 对， 第一个夏老师同学，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嗯。 忙着录音呗，然后主要就是手头上几个剧吧，在那边做。对， 哦，是广播剧吗？还是有声啊？还是 有声书，然后影视，然后游戏，都在做。 一看就夏老姚就不是穷鬼， 你看和卤蛋形 成 了 鲜 明的 对比。夏老姚就这么忙的，他这活好多。对，我还要待会儿给夏老姚试个音，对不对？待会儿结束了给你试个音。 天 哪， 您还是我们的甲方。 互甲。 那第二个问题，2022年已经过半，你对于下半年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下半年的计划跟打算，其实可能还是以录音为主吧，只不过可能手头上面有几个项目，对吧？希望能够下半年有眉目，因为现在北京不是疫情嘛，对吧？所以这个很多 的 录音棚都受到了限制，那就希望下半年，对吧？所有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早点把棚打开，我就可以多挣点钱。 那个浮染是你的小粉丝吧？说我们夏老师可厉害了，还有译制片呢。 哎，对，夏老妖他在那个《闪光的我们》中间最后一集配了一个签证官，就是英文的。 哎，对的， 那个英文非常的牛逼，非常的好。 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 你还记得吗？ 记不住来。 为什么你要去德国？来。 啊，是吗？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德国？来。 好像是什么 What's your purpose 还是什么的，对。 没有，很简单，就 Why are you going to？ 但 是语法很简单 ，Why are you going to？ 对， 对，就夏老幺那个英文也很好， 对， 日语听说也不错，然后还录一些译制片， 都能录啊，只要有需求都能录。 我怎么这么像卤蛋的声音？吓死我！我的妈呀，你们两个在一起吗？ 那 好，第三个， 第三个，你对于已经完结的《闪光的我们》，你现在回头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是通过《闪光的我们》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吧。然后我仍然觉得，邓老师是我录的角色里面录的很轻松的一个角色，就是这种轻松其实是来自于，不是说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挑战，而是说录得很顺手，录得很顺手。对，我觉得台词的设计挺好的，就是现在回听，对，现在回听其实还是觉得就是《闪光的我们》的制作非常的高级。 哇，被夸到了耶！ 哇，你看人家夏老幺同学都会说话，这个丝滑的这个夸赞，哇，这心里头真的好舒服。 哎，我跟你讲，这部剧上了之后，我们的同事都超喜欢你。 真的 是吗？ 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产品经理，然后坐在我工位的旁边。然后我给他，就是我有时候会找一些旁人来听我们的剧，然后我收集一些反馈嘛。然后他听完第一集以后，他说：“哇，这个邓老师是谁？我要去粉他。”然后你如果现在去看一下所有你出现的地方，他都会发一个夏老妖，然后星星星星，都是他发的，全都是他发的，包括心理追凶里头。 后你出来的时候也是他发的，就是预告的时候， 对， 那个迷宫预告，对， 啊， 你出场的时候他也有发新。我说你都这 样，明天我打车来公司，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人家欢迎你，人家已婚。 没有，我们夏老幺的这个魅力就是已婚妇女，真的是就已婚妇女杀手。 但是 专砍大龄姐姐。 那大龄姐姐是的， 她特别喜欢你。 嗯，好，那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马上就要高考和中考了，对于喜欢闪光的我们的学生党小可爱，有什么要叮嘱和想说的吗？ 好好读书是吧，好好读书呢就可以让自己这个接下来飞黄腾达，然后也不至于以后对不对找不到工作，给自己多一条活路，多点机会，是不是？邓老师在这里看着你们啊，去吧。 邓老师上线， 好 棒，哇，好棒，好棒，好厉害，好厉害。 可以可以可以，卤蛋当时读书也很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哎，那对于正在更新的《心理追凶》你有什么感受吗？赵成阳 同学，其实我觉得《心理追凶》的剧做的特别的缜密，它很需要那个，就是可能跟我们传统听广播剧啊或者有声作品不太一样啊，它需要你很耐心的去把这个故事线给串联起来。但是我也看见了，就是那个工作室专门做了那个很多的图片嘛，在那个在 那个 信息点上面。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就好像听这个剧像玩游戏一样，就是你自己跟着他一起去探案，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式。其实对他的感想就是这样。 其实我那个音图模式，我也是有一天下班路上突然有了想法， 想到的。 因为肖将在转行做编剧之前是做游戏策划的， 对， 所以对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尤其是做乙女向的游戏，所以就很想做一个类似于那种互动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做了心理追凶。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在底下留言说，哇，好用心，好用心，好用心。 但是肖将偷了个懒，四五集没有做，第六集又开始做起来。四五集的你们等我之后补上。 哦，可以改的是吗？ 可以改，可以补上。然后 晓得了。 那我们来赵成阳提了。赵成阳呢，因为他的问题啊，他的戏份在后面，重头戏在后面。 对。 我们下一周就不是下一周，正是哦，对，下一周 是下一周， 下一周要更新的戏，赵成阳是戏份多，就比较多起来，尤其是下一个案子，赵成阳有很大的 这个作用，对对对，你 就说白了就不是主角，知道吧？就不是主角， 但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你是单元主角 啊，对， 你是单元 主角啊，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截取你出现的太多音频，然后我就截了你三段，你好好听一下，稍微有点长，因为你是法医嘛。 可以， 开始 了。 出题。 肖队，于彤吃的那个白色颗粒鉴定结果出来了。 是什么？ 是阿司匹林。 什么？居然是阿司匹林？ 哎，赵法医，你来解释一下。我记不住那个名字了，就是什么，就那个专有名词那个。 好的，阿司匹林学名叫乙酰柳酸，会引起人耳鸣的症状。也会让本来就有耳鸣的人呢症状加剧。不仅如此，倘若长期服用啊，还会出现肠胃刺激，引起消化不良。 最近他的这个耳鸣和幻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食欲好像也不太好。 如果撞到手肘或者刮伤蹭伤，还很容易出现淤青或者出血。 我就说嘛，当时我明明没多使劲，他手上就有淤青了， 和于彤的情况完全相符。 好，第二段， 赵成阳呢？廖教授和赵烨的验尸结果都出来了吗？ 那你说我这是不是来得巧了？正好听到你念叨嘛。尸检报告在这儿，那 哦，结论是什么？ 廖教授因为患有肺气肿，无法自主呼吸，必须借助呼吸机的辅助。倘若拔掉了呼吸机，那么很快他就会呼吸困难，所以他的死因很明显，就是因为被拔去了呼吸机而导致的窒息。 赵烨呢？ 赵烨的死因嘛，就…… 怎么了？ 你看啊，赵烨的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很高，正常人的法定上限是0.08，啊，达到0.2便已经是严重醉酒。可是赵烨的血液酒精浓度居然已经达到了0.5。 说人话。 哎呀，赵烨是酒精中毒死的。 好，第三段， 你的比较长，因为你的台词比较长。 哎，操，录的真好，哎。 小队，重大发现。怎么了？赵烨尸体的毒物化验结果出来了，你猜怎么着？ 给大家剧透一下，赵烨也是夏老妖的同学录的，就是赵烨和赵晨阳都是他自己 录的， 自己说自己死了。 别卖关子，赶紧说。 在他体内啊，检测出了奥氏康定残留。奥氏康定呢，是一种麻醉镇痛剂，与酒精加成后会抑制脑部呼吸中枢，并造成窒息死亡。那这两种成分如果单独存在，通常并不足以危及性命，但是只要同时出现中等含量，就有可能置人于死地。 这种药是处方药吧？也就是说，凶手很难在普通药店买到这些药。 不错。 所以凶手有可能有途径拿到处方药，那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他在医院工作，甚至他本身就是个医生。 对。 陆晶，去排查廖教授的社会。 好，这三段音频里头，请问一共出现了几个化学药剂的名学名？ 哎呀， 这么长的题目就是为了考这一个点。 你想要只注意听自己录的有多好了。 夏老妖就是，夏老妖就是播完一段，卧槽，正好。再播完一段，哎呀，太棒了。请问几个化学药剂的学名？ 实在不记得你就猜一个， 猜一个。 我想一想啊，一开始出现了阿司匹林是吧？ 对、 嗯、对，哎， 然后奥氏康定。 对的，奥氏康定。 哎，我操，可以， 那可以啊你。然后呢？有没有？你觉得还有没有？ 我就记得两个，奥氏康定残留，阿司匹林、 嗯嗯、 那就再加一个，三个。 你记得两个，为什么要那就再加一个？ 对呀、 啊、 因为要 有可能没记住是吧， 更上一层楼嘛。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就三个呀，不是还有个酒精吗？ 哦， 对了，多对了，酒精。 哎，真是的，你们咋回事？为啥都能蒙对 啊？因为他说因为有三段。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大家回答问题都很棒， 都答对了耶， 很棒啊。哎，学霸表示不开心。 我除了那个第一道那个计算题，我啊，对，季爷也答对了，1小时20分钟。 哦、对呀、啊。可以 那来问一下，每次都扮演中年秃头或者猥琐大叔、嗯、请问96年出生貌美如花的您作何感想？作何感想呀？ 其实对我来说吧，我觉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知道吗？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录不了，那就只能我来录。当然了，也考虑到就是工作室对不对对我的信任，并且就是说明他们眼光高，就是只能选我，没办法，就是我也很烦，我只能服从艺术层面的这种安排。那 我跟你们讲，夏老妖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拆 下回就说我不要录大叔了，给我一个帅哥，我要帅哥。 哎，夏老妖，你怎么台面上一套背后一套呢？ 我没有帅哥。哎呀，那夏老妖的音色真的是很特别，真的、 就是、 真的中音非常非常缺，而且这么浑厚的声音也非常非常缺， 嗯， 很有磁性， 嗯，很有磁性，这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夏老妖同学。 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 可以， 还是有一个录帅哥的心呢。 啊，懂的懂的懂的， 这才暴露了这个心里的想法。那最后一个问题， 好， 一个词形容你心中的宜生文化工作室。 专业。 哎呀，这个词，你看人家这丝滑的这个捧啊，也不是捧，这真的哪是捧的，我们值得，好吗？ 值得，我们值得。 就是说的真好。好听 好听， 不客气。 哎，夏老妖最近也是在北京、嗯、你没有被那个什么吧？ 隔 离 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因为录音棚现在不是都很多地方，包括那个北京不是朝阳区一半嘛、 哦、 现在不能打车嘛、嗯 哦、 所以现在录音棚都是开车来接我。 啊，我还以为你说我就不去录了。 哦，好好 啊。 啊，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就是你身份在 这。哪家录音棚这么好？哪家录音棚 啊？每家录音棚都接我。 哎呀，那可能是因为人的关系吧。哎呀，懂了， 这又是那个闪光的你了， 闪光的你，闪光的 天哪，好耀眼啊！我 都睁 不开眼睛了。 闪光的我，shining me， 就是这个。 哎，你们是不是那个什么摩的的那个互助的那个组啊？还是 不知道 是你们是那个就是私家车去接，还是说接？ 哦，工作室会派车来接我们。 哦，那还挺好， 这样子很安全。 对对对， 对，真好。看看人家， 再看看卤蛋。 对，赶紧把这个录音发给卤蛋。 回去就去，我立刻就会去把这一段截出来。 哎，没办法，有的配演员就是天生的差距，你知道吗？ 哎呀，我的天哪！哇，好刺眼啊！ 好刺眼！行，哎呀，今天辛苦我们逍遥。其实逍遥我跟他说的特别晚，然后那个逍遥说，哈，现在跟我先斩后奏了是吧？ 我们是今天才决 定 的， 已经定了， 对， 就是定你了。 嗯，就临时找了个人凑时间，就我就是那凑时间的。 没有， 我 们从一开始就是 要定你， 定你的， 对， 因为我们想的就是两部剧都参与的人嘛。 嗯。 啊，这样子是吧？ 对呀。 啊，我以为是两部剧都没有录上主角的人。 我膝盖中了一箭，怎么回事？ 哎，不是，我很好奇啊，就是作为你们出的两部剧，就可能是唯一一个反音最少的配音演员，对不对？ 真的是， 就反攻最少的人，你们居然就是从来都给他一些边边角角的那些就是乞讨过来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哪有小角色啊？我们只有大舞台，没有小角色。 我跺起了脚，我们笑得太不破了，天哪，把人都吓跑了。 行，我们也谢谢就是夏老幺，夏老幺反正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剧里， 真的。 啊，听说那个什么，就是《登徒头》，好像他是十五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录完的， 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 对，录得很快，只录了一次，没有再 录。哎，我还记得那个大美跟我说那个闪光的我们当时发布出去以后，夏老幺同学还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个新剧邀约。 哦，是不是？ 对，就 是对，是的， 微博上有人说找过去找你。 对，然后人家也让我录猥琐大叔，哎。 哎，我觉得那句话说的真的很对， 演了一个 茄子，所 有 的 紫 色都 找 上 你。哎，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写猥琐大叔了。96年貌美如花的你，我以后给你写帅哥。 行，可以，谢谢。 好的，谢谢夏老幺。那我们 不客气， 就到这儿了，也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好， 拜拜，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啊，拜拜，玩得开心。 好，拜拜。521啊， 然后是该消毒了。 嗯， 以清同学 在吗？以清同学在吗？ 以清同学可能不在。 妙妙的意中人说，你们俩真的不会笑晕过去吗？ 然后那个电庆，就是电吞枣葫芦，就是 电 庆。电 庆说他们经常这样。 我都习惯了。 以清爸爸在线了。 哎，来了耶！ 天哪， 我以为他不在呢。 在，以清爸爸在。 Hello， 哇， 听得见吗？ 听到了。 OK， 大家晚上好呀。 晚上好。 我那天看到我们的剧集右上角不是猫耳的 APP， 它会显示一个正在直播吗？ 对。 然后我那天有看到以清在直播， 哎， 我在想，我要点进去看看，然后我就犹豫，我要点进去，要点进去，后来想，哎，这怕啥，点进去吧，不就是个大咖身份吗？ 然后 我就点进去了，结果刚一点。您的直播间在1小时1分钟前结束了，没有看成， 就在犹豫的时候 你结束了直播。 电竞说话，这个声音好攻啊。 那必然是个帅哥的声音啊。 必须。哎，已经有录过耽美吗？ 是在拍戏吧，我记得那天。 哦，已经有录过耽美吗？ 像有声漫画的话会耽美会比较多一点，但广播剧的话好像没有怎么读过。 那你耽美都是攻还是受啊？我怎么问的好猥琐？ 可以猜，你觉得我是录攻的人还是录受的人？ 我觉得是攻， 必须是。 攻受我都可以。 哦， 挑戏不挑戏？ 就是以清的声色，其实音色可以很多变。就是我们闪光的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以清也帮我们录制了很多的角色，就是。非常的百变，非常的百变，就是什么各种同学呀、啊，什么哎，乔治突破 人 找 班长啊， 对呀、 啊， 都是以清同学帮忙录的。 我刷子可厉害了。 对对，真的好厉害， 真的特别厉害。 哇，行，可以。那以清其实是这部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剧当中比较多。 对， 嗯，那我们就来从访谈开始吧。 先考考你。心理追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嗯、 你我们现在只跟到前六集嘛，你就说一下前六集中、 嗯、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嗯、 然后为什么。 好，前六集的话应该是第三集结束和第四集开始的那场故事。 我知道了 、啊、不好意思，是两集了、嗯、但是那个剧情我真的非常喜欢、 嗯、 就是我和女主啊，这个男主和女主第一次互相信任，在那个车厢里边儿，肖杜被锁起来了，然后他被打晕过去，被绑在车厢里面了嘛，那一集， 嗯， 然后就是跟女主打电话，然后全程信任女主，我觉得正是这个桥段让两个人的情感慢慢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说就啊，开始谈恋爱了。 哎呦， 我们直播间那个谁望城说，呜，不行了，你的声音真的太好 听 了， 太好听了，哇， 谢谢。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前六集的桥段，也是那一段， 嗯、 就是房树人那一段， 嗯、 我真的特别喜欢。 对对对，房树人测试那一段，是的， 特别喜欢那一段，哇， 对，就两个人，你相信我，我相信你，然后一块儿解决问题， 其实 蛮棒的那一段。 对，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开始录制前有一段。试戏对吧、 哦、 就是 对对对， 有男女主先试一下戏，然后你们试的就是房树人那一段对吧。 对，是的， 对、 嗯、 当时线上 就是两个人唯独剧本嘛、 嗯、 然后就读 电庆说他我要了 拔刀吧朋友。这是我们的男主角。 对，男主角可以。 好， 那 可以 第二个问题、 嗯、 哎呦，第二个问题，心理追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什么，为什么。 哦，我想想啊，基本上都是和陆金讲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不然，陆金现在不在线。 对，因为肖杜跟陆金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然后肖杜每次出案、出警啊、干嘛都会带着陆金，然后陆金每次就搁那旁边插科打诨，为什么啊？怎么了？而且。就是陆金他是一个后知后觉，然后可能反应会比那个肖杜慢半拍的人。 对对对对、嗯、对对对， 然后他所以他每一次我们要去哪，我为什么要去那儿，就是他经常会问这些问题。然后 好像 然后他就在有的时候去就是侦办案件过程中去问一些问题嘛，去然后肖杜就在旁不是那个陆金在旁边插话，就是会经常会影响到这个肖杜的心情。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没人把你当哑巴，就这句话。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你去牙科 诊所， 你去牙科诊所那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然后有说 第六集是第六集。 对对对，然后你不让那个其他人跟你一起去冒险， 嗯、 这个时候那个陆金就说：“那我去陪小曼送资料呀。”然后你就说：“就知道你指望不上，见色忘义。”刚才还有人 Q 到这一句， 对，花镜还记得这一句台词，就说明特别特别有爱。 对， 是的。 那第三个问题，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忙着工作呀。 哦，真的 是忙着 工 作， 是什么呢？ 接得好， 就是一些动画呀，然后动漫呀、声漫啊这些的。 哎，我 哦，你也是全职 好生活嘛？ 全职配音对不对？ 全职。 对，我算是一个全职配音演员。 哦 哦， 我有在怡清的微博上看到他今天还有一场直播呢，你是结束了还是说是结束了吧？这么这个 哦，对对，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哦、我看那是一部那个动态漫还是什么？ 对，动态漫画的。 哦， 哎呀， 哎呀，这是521两场直播，不是、 哎、大忙人呢， 真的是大忙人， 感觉怡清和夏老妖都很忙啊，就 卤 蛋不知道在干啥， 这就是人的差距， 太有意思了。 那。2022年已经过半了，对于下半年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下半年的话，就准备好好沉淀自己，让自己就是业务能力上面、专业能力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提升吧。 嗯， 因为怎么说呢，其实现在我对于自己录音的一些作品啊，自己反复去听或者录制的时候自己去听的话，还是觉得有一些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或者是达不到配音导演想要的东西， 嗯、有遗憾哈。 哦， 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努努力往上再钻研钻研？对，这是我下半年主要要做的一些事情。 准备怎么努力嘞？ 对啊，我们其实对于配音啊，这个也是我个人啊，还是蛮好奇的。 嗯、 就是假如说想要去入门，说是甚至想要提升一下自己、 嗯， 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习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网上有什么9.9的课，你免费试听，就那种、 oh, no, no, no. 对，那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一直都是觉得摸不到门路来，感觉。 嗯，对，你会用什么方法呢？ 对 我个人而言，我是这样想的，其实。 嗯 配音这个东西它就属于口耳之学，你要多听，你要多练，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自己的审美，你要知道什么样子是好听的，什么样子是正确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 然后就还有就是就是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想进步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先去模仿，毕竟金字塔顶尖的人有非常非常多，他们各种各样的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觉得好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感触，就是你听到这些大咖录的音，你确实哦 是非常有代入。 对，但是等你自己录的时候，你可能录上3版，你挑不出来哪一版你觉得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是需要去学习了，就是你应该去学会判断。望琛和电青他们在分你了，天哪，已经 啊，那记得关注我、哦。 已经收了两个后宫了，是吗？ 收了两个后宫。 记得关注我，记得关注 我。活压榨他。天哪！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哎，下一个问题，对于已经完结的《闪光的我们》，你现在回头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好，其实提到《闪光的我们》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全在刷群杂，真的是从头到尾刷到了群杂。大美说：“哎，那个以清老师，你这个几个同学帮我来一下，哎，这个店主你帮我来一下。 哎”其实我们这个剧啊， 就是、 很早就筹备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以清吧？ 对 对 对，还不是特别熟， 对， 还不是特别熟。 等到我们真的要开始录制的时候，所以。 就吃一下就群杂了，我过来收尾。 那很好， 对，我是过来收尾， 帮了大忙。其实 对，包括什么，我记得最后一集的什么高考前的那个记者呀，哇， 采访， 然后采访，然后什么乔治图的班长啊什么的，都是李青。 那一部就确实人物角色没那么多。 对对，其实相比闪光的我们，心理追凶这一部剧，角色真的多了，何止是一倍啊！ 对对对 对， 对， 非常多。那。对于正在更新的《心理追凶》，你有什么感受 呢？ 就是这部剧，我还是要好好努力的。我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是刷这部剧的各个配音演员，真的好厉害啊，真的是。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稍有不注意就 那个机会，我们就差一个在棚里一起配的那个机会。 对，如果能同步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对 对 对, 对, 对， 就差那么一点， 是金钱阻碍了我们。 下一部剧请一定预算拉满。 一定， 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 的问题，真的，其实就差那一点点。 对，其实 但是确实是，如果棚录的话，会比个人录个人的会好非常多。 好很多。 对对，其实我这次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家的那个。空间感不一致，或者说有些人的噪音啊， 对对对， 会有些大呀什么的。 比如说我的噪音就特别大，就那个对轨的说，我的噪音和那个傅奇宇的噪音是最大的，还有他每次要分别去处理。 对，其实彭就是彭璐还是 有好处，虽然也有一些弊端，但是我觉得好处还是要大于。 那当然了。 对， 嗯， 是的，是的，就是基本上像我们平时录一些益智啊、动画、游戏啥的，基本上主角团的基本上都会到棚。 对， 像其他的，嗯，也对吧？戏份稍微少一点的，可能就不要求到棚，也是保证剧的质量。 嗯， 下次一定。 嗯， 好，下 次一定。 这话说出来这么奇奇怪怪的，听着好像永远不会一定了。那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感受呢？ 这次合作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因为从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这两年一直忙的工作方向的话，就不是广播剧， 嗯， 对， 嗯， 可能电影啊、游戏、动画偏多一点， 哦， 所以说广播剧这一块儿还是啊，业务能力上还是稍微有点生疏的呀。就是 我觉得我来说说我的感受，以清真的是态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敬业的一个 CV， 对，对，非常好， 嗯。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反应的时候，我们会两次这样子反， 嗯， 然后以清的态度真的是。特别他首先要先明白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嗯， 然后一遍一遍的给，嗯，我觉得这个态度啊，就是让我觉得嗯你不火都难。 应该的应该这样做，火不火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实因为以前是属于十月文化的嘛，嗯，我大概在三月份还是二月份的时候跟以清敲定的男主，然后当时十月文化老板说，天哪，这个以清最近甲方都好喜欢他哦。就是说明他最近接了就是蛮多就是甲方的主角的活，嗯，接了不少主角呢。嗯， 是的上半年确实是比较多一点。 嗯， 现在以清是十月的 那头牌。 这头牌怎么跟青楼一样？哟姑娘，啊，想要点什么吗？ 以清现在应该还是十月文化的对吧？ 嗯 嗯，是的是的。 嗯，对。 那我们就开始互动游戏啦。 嗯，好，我也要做题吗？ 对呀， 啊，当然呀。 太可怕。哎，我其实我一直在听你知道吗？就是， 啊，是吗， 你 是吗？ 对，我真的是一直在听，我从八点多一点点那边结束之后我就过来了， 哦， 一直在直播间里边，然后我就一直在听，就是你每放一个题目我就想会问什么问题呢，然后就每一次问题跟我想的那些关键点就完全不搭嘎你知道吗？ 你要是猜到了题目怎么可能这叫出题呢？你不能预判 我 的预判。 我尽量试一试。我尽量试一试。 好好好好， 不要问我什么时长啊，哪一栋啊，有药效啊什么这些东西。 难说。 来，我们来听一下你的第一题。 来听一下， 有两段啊，第一段先听一下， 嗯， 第一集的。 不要问我这是什么车吧。 晚上好， 我都不知道。 现在是2001年6月17日凌晨2:30，我们今天的晚安心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就听一首舒缓的。 爸爸，这个叫声是不是难受啊？ 没事的，绝育后啊，小狗都会这样的啊，过一阵子就好了。 可是我感觉它好像很反常啊。 你应该是想多了。 爸爸， 这是 前面有车，小心。 哎呦，这是谁啊？大晚上下着雨，还把车停在路中间啊？ 好，然后第二段，两段结合， 嗯， 第二段来听一下。 啊， 你知道这附近的宠物医院在哪吗？ 哦，走，我知道。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 嗯，要不叫多多？ 哦，为什么？ 它的花色和我以前养的一只小狗特别像。那只狗我养了10年，都成了我家的一部分了。只是，它在去年生病去世了。 所以，你才叫这个小家伙多多啊？ 嗯。 你就当是上天为了弥补你，让多多换了个方式陪在你身边。 好。 忘成说，不会第一段喇叭响了几秒，或者狗叫了几声？ 哎呀，也不至于这么变态的吗？ 不至于 。我们来听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多多是在哪一年去世的？ 多多是在哪一年去世的？ 就是那只狗嘛。 啊，之前的那只是吧？ 啊、之前的那 只，去年 之前的那只狗，不是那个新多多，是那个旧多多， 是去年去世。去年是哪一年？ 啊啊！完、啊、了、啊，第一句话，我天哪！嗯、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几 啊哈啊哈！ 1999年吗？是1999年去世的吗？ 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好回忆一下女主中间说的那些话。 不是女主说去年的时候已经是长大了。 对啊，你们开头 别着急。 嗯，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这只狗是去年， 嗯， 去世的。 那不就是19？因为我记得那个电台主播说的是是什么？今天是2000年几月几号？然后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嗯、 然后、嗯、这只小狗是就是去年呀，就去年就。1999年呀， 确定啊？1999年， 确定吗？ 啊，我确定。 安静说，去年死的时候，安静那时候已经长大了。 嗯， 我哪知道他长多大呀？ 你怎么就把我听着怪怪的？ 养了几年呢？ 养了几年？我只知道这只小狗做绝育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00年做了绝育，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 对、啊、 我们来听一下啊，你确定是1999年啊？ 哦，我觉得应该是1999年， 是2009年呀， 啊， 因为中间过去了10年 呀， 然后这你现在肖度和安静在滨水大学捡到那条狗的时候是2010年，2010年的去年是2009年，所以是2009年去世的呀，开头是2000年， 2000年 的时候你们那时候还是出狱嘛，然后中间过去了10年，你变成了警察。对吧？ 对 对啊，这中间有一个10年， 啊、 你忘了加上了，所以是1999加10。就 你第一次认识安静的时候，安静还是未成年哦，你也未成年。 对，所以你看， 我好像没听到那个十年那个字眼。 那你再来听一下，再来听一下你那个第二段。 你知道这附近的宠物医院在哪吗？ 哦，走，我知道。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 嗯，要不叫多多。 哦，为什么？ 它的花色和我以前养的一只小狗特别像，那只狗我养了10年。 听到了吗？那只狗它养了十年， 哦、 所以中间有10年的过程，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去世了。 所以应该是1999年 养了这只狗，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它死了。 嗯， 对，知道我的出题水平了吗？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道题、啊。 会引起情意啦，因为我没听出来这个是十年以后的事情。其实你要想一下， 哦、 这只狗它养了10年，但是对吧？就是啊，是10年前的那 养了10年，但它去年死了。 但是去年死 了。嗯嗯， 对 呀、 啊，它不是去年换了新狗狗吗？ 嗯， 我就要硬杠，去年也行，1999年也行。 那我们来听第二道题、啊。 好，第二道题。 好， 第二道题，来听一下。 我没有注意辨别，到底是在哪个方向转弯？ 你最喜欢的那段。 也没有数停了几次。 让我想想，现在凌晨3点半，也不堵车，那说明他是行驶在市区有红绿灯的路上。 如果要杀我。何必把车开到到处都是摄像头的市区呢？ 除非司机根本不知道车上有一个人。 等等，我感觉车里的温度好像一直在下降，之前一直在说那幅画都没觉得有多冷，但是现在冷起来了。 冷？难道你所在的是一辆冷藏车？ 冷藏车？如果是一般冷藏车的话，30到50分钟就可以降到0度，现在我们通话1个小时了，难怪越来越冷了。 好，你的问题听好了。 嗯， 神秘人给安静打电话来提示的时候，就是你给安静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几点？ 我只知道他是1个小时之前。 你想每次都这样？什么去年？一个小时前，那到底是 我想想， 几点呢？ 我想想，就是， 当时安静说好像说了是凌晨几点对吧？ 哎，对的对的 对 的， 对对 对，几 点 呢？ 几点呢？你好， 我想一下，凌晨几点？ 不许翻， 那我蒙一个吧，蒙一个，确实，不翻，我蒙一个，大概是两点打的电话。 两点，确定？ 你确定？ 两点。 两点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是两点半。 因为 听下、啊、好听下安静这句话， 也没有数停了几次。 让我想想，现在凌晨三点半。 现在凌晨三点半，一个小时前是两 点半。 然后在上一季的结尾，其实我有呼应这个伏笔，就是上一季的结尾，你有一个安静在家里看电视，然后那个神秘人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对吧？然后那个地方新闻里面 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半。接下来为您播送今天、 哦、 对，所以这上一期的结尾和这一集的开头是有呼应的，就是这是时间线顺下来的。 嗯， 对。 So good. 所以你是在凌晨两点半打了个电话，这个时候安静怎么还不睡觉？ 是的，是的。 啊、他跟纪言一样， 跟纪言。 因为神秘人打电话给安静说两点半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对对对。 然后我们来听下第三题啊。 我的题怎么这么多？ 因为 你是男主角，因为你是男主角，你的待遇 level 就要往上 up 一下。来听一下。 嗯。 好，让我想想。 冷藏车的集装箱设计是没法让人从内部打开的，破坏车门也不太现实，毕竟不是普通车辆。车子越开越慢，说明快到目的地了。看来只能牺牲这张桌子了。 有人吗？有人来开下门吗？车厢里有人，有人来开下门吗？喂， 小杜，情况怎么样？ 啊，我在用桌子砸车壁，希望能让司机听到。可恶，好像不起作用，难道司机没有听见吗？ 那怎么办？ 啊，等会儿，车子好像停了。 好，这一题呢， 不会问我砸了几次吧？ 你咋这么聪明啊？就是问你这个， 预判了他的预判， 你预判了， 神经病啊！ 你猜对了，哎，我就是想问你，请问肖杜，你砸了几下车冷藏车便停下了？ 有没有选 A B C D？ 来哦， 嗯 ，A 两下，两下， 不过那个、 不对， 那也太难了、 啊， 那就是，A 四下 ，B 五下 ，C 六下 ，D 七下，四五六七选一个、 我想想啊，我试一下，如果现在我在配的话，应该会砸几下。 我中间还给你剪掉了好几次呢。 哦、对对，其实他配的时候配了好多次。 对，你配了好多次，然后我还给你剪掉了一些。 电竞说不会就选 C。 四五六七选一下。嗯。 四五六七，应该六下吧。 选 C 了哈， 真的、 啊。我选 C 了，不会就选 C 吗？ 啊，那正确答案是 五下。我们来试 一下。为什么只砸了五下呀？ 然后要指责我一下，因为肖杜勇猛无比。来听一下，听啊，来听一下，好好数一下。 牺牲这张桌子了。 来， 一， 二，三，四，五。 有人吗？有人来开下门吗？ 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了。 这就是肖将他加了五次音效， 对，后面不想再做太多重复的，所以就是剪掉了一些些。 哎，可以，哎，我看肖将 是不是有可能是音效不够了？ 肖将，你三道题一道都没答对呀、 啊！太怪了，这些题，我的天哪！ 我的妈！ 真的，这是碳基生物能够想出来的题目吗？ 碳基生物。肖将的学霸本性又暴露了， 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吧、一个词形容一下你心中的宜深文化工作室。 嗯 嗯 嗯，就是 敬业。 哦， 我觉得大家真的 非 常非常敬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无论是反音啊还是在录制的过程中，真的就是啊，大家真的是全程在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敬业 的，真 的 想把这件事情 做 好。 是的，就是 因为毕竟作品是代表自己嘛，对吗？ 萧将出品必属精品。 是的是的是的对，大家都在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嘛。 嗯， 是，我觉得蛮幸运的，但这样一群人围在一起做一个作品， 蛮开心的。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剧组每个人都好有意思。嗯，就每个人单拎出来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活剧本和活角色。我觉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那个线上，就是第一次读本的时候，肖杜啊，还有那个就是陆金啊，还有我们所有的群杂，对付青雨，还有乌芒老师嘛，都在现场。然后呢，陆金就是那种，就卤蛋本身就是，哎呀，这个声音。哎，这就是男主的声音，哎，怪不得我试不上男主。 他就说雨清的声音， 对，你说雨清的声音，哎，这就是男主的声音，怪不得，就是他跟他本人就也跟那个陆金很像，然后肖杜就是很正直，然后一遍一遍的很敬业的跟我们录，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很像剧中的角色， 非常好， 量身定制， 对，量身定制，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哇，今天也谢谢以清来到我们直播间， 对， 多来猫耳直播吧， 对，哎，真的，你是在猫耳有固定时长直播，还是说只是说偶尔心血来潮啊，然后开一个直播呀那样？ 就是基本上，就是帮，就是有朋友要走本啊，干嘛的，我这边会开。 哦，我听说猫耳好像现在有这种线上啪戏的这种环节， 哦，有的 。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这个还蛮好。 其实我还没有搞，没有搞过。其实我们可以搞一个。 是啊，我们其实可以搞一个线上啪戏，但不知道怎么弄。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卤蛋，卤蛋好像有啪过，卤蛋好像天天啪。 以清也可以， 对， 问一下。 我们可以就是线上 私下问你一下。 对。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搞。 可以 ， 棒棒的， 棒棒。 行，那我们今天的连麦就到这里了，也谢谢以清，好晚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啦。 好，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 哎，好像又忘了八卦521。 哎呀，你怎么挂了这么早？ 忘了， 以清走了没有？哎，以清是单身吗？ 不知道啊，我忘了八卦了。 完了，他现在就算单身也不敢跟我们说话了。 不能说。哦，以清又来了，来， 怎么还连上了？ 差点忘了，来， 听到了我们。 怎么了？ 我们想顺便八卦一下520和521，你是怎么过的？ 昨天逛夜市去了，然后今天在家忙了一天工作。 哦，这听着好像是个单身狗的两天啊！ 你在吧？ 所以也要给萧杜安排，多安排一些感情戏。 整部剧唯一一个有感情戏的就是你们，好吗？陆金的感情戏已经被我无情的拿掉了，好吗？ 哎，不过真的，我觉得校园那个戏感觉出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就那个狗那里嘛， 出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那个你们那个什么，夫妻吃夫妻与醋那里。 啊，对，那个好。 陆金的情感戏全靠我用嘴巴说的。他的情感戏被我说出来了，他就没了。 对，全都是。 哎，那个 小 曼 怎么？ 可以。好的，那我们八卦结束。 OK， 拜拜。 把人家雨晴叫来叫回来。 OK， 拜拜。 我要去吃晚饭了，我到现在没吃饭呢，我先去干饭了啊。 哦，那赶紧 赶紧去干饭吧。 好 的， 拜拜。 哎，我真的觉得 CV 真的是很辛苦，你看又熬夜又这么晚吃饭，这样很容易胃病。你知道吗？ 我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敲打。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那个叫什么艾灸，然后那个艾灸师傅也说，哎呀，你这个肠胃也不是特别好啊，就是要怎么调理一下。 那我绝对不会去做。哎，以前还发了个886，我们是996啊。 天哪，886，这感觉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的 QQ 网络用语是不是？ 网络用语。我大概是在6年级的时候学会这个词的。啊，可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的主创还是很给力，超给力。 那我们还忘了有一个人没有，没有访谈呢。 哦，难道安静也拥有题目？ 那刚才不小心放了谁的题目？ 完了，没，我觉得我再怎么就是低分也不会比以清差了吧？ 以清是三道题全答错了， 还都差一点点。 好，那就开始安静。我现在说一下这次我录心理追凶的一个感受啊， 嗯， 就是我跟安静本人一样。 那我们先访他。 嗯，也可以，因为安静本人一开始就不想去做这个叫什么心理侧写师。 对， 我一开始也找不到这个安静的这个角色的感觉。就是安静他应该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受过了一些童年的创伤，然后在长大之后会变得稍微冷漠，然后呢高冷，然后又不太爱跟别人交往的这么一个性格，然后跟大美本人非常的不符。 大美本人是个非常开朗活泼的性格， 就是要交流的这么一个性格，然后就安静的这个感觉一直不是特别找得到。快结束了吗？那个电青问，还有大美，还有安静， 估计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先来问大美题目。 嗯，好的。 你不许偷看我的答案。你现在可以看我的题目，我转过来我的电脑。 小心我偷窥。 然后你有三道题，先听第一道题。 好的。 依然是和肖度一样的。 哦，第一步。 是2001年6月17日凌晨2:30，我们今天的晚安信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就来听一首舒缓的。 爸爸，多多这个教授是不是难受啊？ 没事的，痊愈后啊，小狗都会这样的啊，过一阵子就好了。 可是我感觉他好像很反常啊。 你应该是想多了。 爸爸， 这是 前面有车，小心！ 哎呦，这是谁啊？大晚上下着雨，还把车停在路中间啊。 好，第二段，你这题有 两 段，两 段 结合。 好。 无论你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告诉了谁，又或者把照片交给了谁，你和那些人的下场都会变得和这对妇女一样。 他们怎么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 死了？ 这是审判者的惩罚。 审判者是谁？ 3个月前的安氏集团 CEO 安立业的死亡案近日结案，凶手被认定为安立业的现任妻子张敏。据悉，张敏并不是安立业的 凶手，不是这个女人， 而是在原配意外身亡后所取。 好好吃饭。胡说什么呢？爸，我真的看到了，当时从车上下来的不是这个人啊。 你又没有证据，瞎胡说什么？ 证据？ 安立业死亡案发生后， 证据。 好， 嗯， 哇，然后看到 对， 王琛和电庆说这段听的时候吓死 了， 声音恐怖， 真的是录的非常好。 对，然后你的题目来了，请问。你的父亲安立业的死亡案宣布结案是在哪一年的几月？ 2000年的， 这是肯定的。哪 九月？ 为啥？ 因为那个电台发生那天是6月份嘛，然后3个月前的安立业什么死亡案？ 你笑什么？你是不是看到我的脸？ 我没 看到。 一定是答对了。 就是坐在我旁边就有一点不好，就是我绷不住。真是的，讨厌。 因为3个月那个他念的特别重，3个月前什么什么什么安立业死亡案。你要是问我，你要是问我多多叫了几声，我就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好吗？答对了， 可以。 第一题的答案是2000年的9月，因为开头的广播说的是2000年的6月，然后他又是3个月前的安氏集团的 CEO。 然后科普一下，6月份就确实是雨水特别多的月份。 对， 嗯，狂风暴雨。 来，我们来听第二题。我觉得根本难不倒你，你明明就每一次剧本都跟着我一块儿，怎么可能难倒你吗？ 来， 听第二题啊。 很有可能确实是心理原因导致的。 那他现在在服用什么药呢？ 因为耳鸣幻听导致他入眠比较困难，所以我主要开的是一些安定的药，目前是艾司唑仑和劳拉西泮。啊，对了。他的家人还给他带来了一些保健品，维生素片啊，褪黑素啊什么的，都在那个床头那儿摆着呢。 啊，复合维生素片。哎呀， 却凭褪黑素剩的不多了，看来经常吃啊。我看看啊。 你不许抢我的药 啊！ 不许碰！ 哎，抱歉抱歉，刚才我没拿住。哎呀， 都洒在地上了，可惜了。这褪黑素是外国牌子吧？不便宜呢。 哎呀，录音 没事没事， 说话让人生气。 我来写。 第二段。 好消息，好消息。 第二段，好好听一下。 药房开业了，专业职业护士向您发放验证。 您好，欢迎光临。 先生您好，女士您好，要买什么药？ 哎，你好，请问这里有卖这个牌子的褪黑素吗？ 我看看啊。哦，我们这儿有卖。那 好， 嗯嗯， 请问你去给于彤买褪黑素的药店叫什么？ 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药大药房开什么什么？ 松柏大药房开业了。 你 是不是？ 啊！我要闹了，啊、我要闹了。你是不是看到我的屏幕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屏幕，你看我一直非常拒绝往你那边看。 哇，不行，我感觉我挫败， 挫败， 挫败。 好好好，下一个，下一个我答错。 你这下一题，假如你真的答错了啊，你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有道理哈，有道理哈。那我要还是努力答对，努力答对。 下一道题啊，我还不信邪了呢，来听一下下一道题。 阿姨，我们就是例行调查，如果您不知情。我们也会去想其他办法的。 不，我其实当年那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哦，那您能详细讲一下吗？ 我觉得你肯定能答对。 好吧， 没到。 我还记得那是2000年5月16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件事的前一天正好是我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 亲爱的，10周年纪念日快乐。 10周年快乐。哎，你还想喝点什么呀？我听说他们这家餐厅的红酒不错。 我觉得那个电信问其他人呢都去找卤蛋了吗？ 真的假的？让我去偷看一眼卤蛋的直播间， 把人都给我薅回来，去摇人。 卤蛋的直播间， 卤蛋有没有在直播啊？ 卤蛋好像在直播。 花静说他下播了， 他下播了。那哦是哦，真的下播了。 哇，花静有16张蛋饼哎，那个张蛋饼好像是卤蛋的那个 16级是吗？哦， 好厉害呀！ 都已经升到16级了，那我们能开粉丝牌子吗？ 我不知道，我们能开吗？ 我听说超粉好像是要粉累积收获3万钻才可以开通粉丝勋章。 我们现在还差 好心酸， 暂时 好心酸， 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哦，他的粉牌什么意思？砸开的？ 就是砸钱砸开啊！你这3万钻嘛，3000块收益。 哇，花季厉害、啊、 你是他的忠实粉丝。 你好厉害， 你 好厉害， 你才是他的爸爸。 对，你才是他的爸爸。哎呀，这卤蛋真的是遇到贵人。好的好的，谢谢电庆， 谢谢电庆一直在。然后 快出题吧。 江阳父亲的死亡案和安立业的死亡案哪个先发生？ 哦，这个问题有点难。安立业的死亡案和江阳父亲的死亡案哈， 哪个先发生？ 2000年的5月16号，是那个10周年纪念日。 嗯哼， 医生才18吧。 然后呢？你好好想想，你不许看我屏幕。 我忘了是2000年还是2001年5月16号。 你不会是给我台阶下吧？你谁知道答案？然后在 这儿没有，我真的真的忘了。但是如果是都是2000年的话，那肯定是江阳的父亲先死的。 嗯， 对吧？ 为啥呢？ 因为他5月份死的嘛，那个安利叶是6月份死的嘛。 咳嗽的是我啊，多喝水。我现在确实嗓子不太舒服。 对对对，就是因为熬夜熬多了，知道吧？所以小朋友们就千万要少熬夜。 我前几天 这句话也说给我自己。 我前几天看到那个 CV 喵大人去世了，你知道他吧？就是、 我听说过他。 对，他配了很多的广播剧，然后他猝死了，就是因为熬夜。 天哪！ 我在群里头看到。 天哪！多喝水，早睡觉。是的，是的。那我就都猜是2000年好了。所以江阳的父亲先死，然后 江阳的父亲先死， 对，然后安立业后死，因为是5月份死的。 天哪，你又答对了！我真的是不玩了， 不玩了， 气死了！ 我 但这个问题是有点刁钻， 就是 我还以为你要问我他们叫那个什么，他们的哪一天结婚结的婚 啊？那肯定是2000年的十年前的，就是90年嘛。 96年， 对，他现在是2000年的5月16日，是江阳父亲，就是听见 那是2000年的5月16日。 哦，2000年的五月。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我忘了是2000年， 是因为那件事的前一天，正好是我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 然后和那个刚才第一题的那个联系，他那个开头有广播说的是2000年的6月17日、 嗯， 所以一个是2000年的5月， 嗯、 一个是2000年的6月， 嗯、 所以江阳父亲的死先。 你知道我记日子怎么记的吗？我就记星座。 哇、嗯、 一个是金牛座的时候，一个是双子座的时候。 我根本都连几月是什么星座我都分不清楚的， 就大概有一个日期。 嗯，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访谈环节吧。 最近大家都在 忙 些 什 么 呢？哇，最近大美真的好忙啊，就是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但是就真的好忙，因为手头上除了那个广播剧的项目，还有一个慢动画的项目。 嗯， 然后除了慢动画项目呢，之前还有一个有声的项目，让我非常生气的有声项目。我为了录那个有声项目，我得了急性咽炎。 是因为说的太多了吗？ 对对，因为那个有声项目就是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呢？ 然后还要的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我就又着急结束了，又着急又上火，然后得了急性咽炎，我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我就那还好这个项目已经停了，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对，可以好好休息了。嗯， 现在我们也是居家办公了。 嗯嗯， 真是不容易 啊。然后还是也跟以前一样啊，就是在慢慢的提升自己啊，也是在其他的不同的棚里跟着老师学习啊，就是有机会我就上，然后有那个听别人有机会我就听别人的那个音，其实就是跟棚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 嗯， 就是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嗯、 然后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启发。 然后其实我又感受到新的压力。 为啥？ 就是当你在棚里面录的不好的时候， 别人就会 问，我也不是说别人会指责，也不就是录音师会直接给你反馈，哎呀，这句真的不行，就是真的不好、 哦、 你就会、哦、就有种紧张感。 会不会就是反而会更紧张，更录得更不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去棚里录音除了能够提升自己业务能力，还能要提升自己的心理能力 强大。 对，真的、 嗯、 因为别人都在看着你，然后你录不好，别人就等着你。 哦、 嗯， 对 吧？你就要浪费人家的时间，就 其实有那种甲方，就是他们很怎么说呢？就是你录的不好，然后你我不想让你耽误我时间，那、 嗯、 先换人。 对对对， 就根本不会给你机会说我在调你， 我 不会在你身上花时间，然后就直接把你就换掉。 对对对， 就是有这种甲方在。 其实换掉呢，对于甲方来说当然是为了就是项目的进度更好，但是就像我觉得刚刚以欣说的也好，就是如果你再慢慢调一个那个 CV 或调一个人的话，其实那个人有成长，你也有所成长。 嗯 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你花时间解决了嘛。 对、 嗯、 对。 其实你真的是很不一样。 那我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怎么呢？ 哎呀，这不是摆在台面上的吗？我最近在写剧本啊，我在写那个心理追凶的剧本，然后做心理追凶的后期，然后 是呢， 然后是翻译，然后主要是还是在忙广播剧的事情，因为这项目推进的真的是 事无 非常的缓慢。 嗯嗯嗯。但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广播剧要出来，真的是事无巨细。好像说的好简单，我把这个本子写出来，让大家配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做后期了。 对，其实真的非常的。 哎，对，我们今天应该在直播间应该抽一个小可爱、 嗯、 送一下 我们的、哦、送一下我们的那个钥匙扣和明信片是吗？ 嗯嗯、 可是现在只有10个人了耶、 啊、谢谢花季。哎呦，我们就给这两位送奖品的花季。公 屏还有人吗？有人在听扣一下，然后我们就给没有人在扣，我们就给花季和 电庆了。 哎，忘 还 忘称也在。 可以， 那就三个人 这 三个人在，那其他7个人是在干嘛？不会是僵尸粉。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 哎有人 有 人矿主哎， 快点，这么随便吗？是 这么随便吗？ 赶紧把人给洗出来， 赶快那我们要 那就给我们留言好了，给我们私信留言吧。 那我们是今天在直播间抽几个人呢？ 我看一下，今天直播间人也不多。 对，之前还挺多。 嗯， 现在已经过了。 我们其实在微博上一直都在抽，然后我们直播间今天送3个吧。好吧， 嗯， 送出3个， 怎么送呢？ 我们就寄出去啊。 不是，你在干嘛？我在问我们要怎么确定是哪3个呢？ 那我们就比手速好不好？ 哦，截图是吗？ 嗯，截 可以啊， 截图吧 可以啊。那我们就 截图。 我觉得 我们寄出去啊，怎么送呢？寄出去啊，你就收到。 我们来评，那让大家打几个字吧。 行。 然后呢，我们就截前三个，好不好？我们的网速应该是一样的，跟大家看到的 公屏上应该是看到 公屏上是 一样 的， 就是， 你来说吧，你来决定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一句话， 你来决定一句话，然后让大家打到公屏上，好不好？ 等会儿，我先打一下， 好， 不行，这个有数，这个可能会有歧义， 好，望城说快点，我紧张死了， 你觉得这句话好不好？ 哎，可以可以， 就是我给大家，我让大家打八个字，中间不要打标点符号，然后 不要有空格， 也不要有空格， 嗯， 然后我数三二一，完了以后，我们开始发出来的消息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会拿到这个， 啊、第一个人没有是吗？ 因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是不没有的，因为第一个他可能会 太快了啊， 对， 仪式感挺强，行，那就二三四， 二三四， 仪式感挺强， 哎，你不能太快，你也不能太慢。 可以，六六六六六， 哎， 大家不会都等着第一个吧？ 哎、我也在想嘛，哎，要不然就一二三吧。傻了， 要不就 一 二三， 一二三 拼一下手速，好不好？ 拼一下手速，一二三， 来， 八个字，八个字， 三二一， 宜深文化越来越好。 好，开始了， 开始了，哎，前三个人， 实际上现在屏幕就开始静止，我们就好尴尬。 我快修正脸发一个， 电庆可以，宜深文化越来越好，可以， 修 正脸 发一个。 好的，白墨然，啊，花镜，好的，谢谢三位。 对，肖战发一个，肖战还是个大咖呢。 哦，肖战真的是超大咖，我的天哪！你们高兴吗？哎呀，真的五二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哎，谢谢矿主，完了， 白墨然和矿主。 五二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开开心心的，然后今天也是个特别好的日子。 其实没有抽到的大家也不要紧张或者是难过了， 还有机会。 其实我们去微博转一下，然后也可以有抽奖。 对。 肖战头像不错，肖战的头像是自己画的呢，是我画的呀， 真假的？ 是我自己画的。 哦，对，哇，为什么你有框框？ 因为我 是 大咖，因为我消费了。 哦，花镜也有框框， 因为我消费了。 框框六六六六六六六，可以， 一下子暴露了自己是富婆了。 氪金，可等于氪金金主， 氪金氪成了富婆。 懂了。 然后 下一个。 2022年已经过半，对于下半年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哦，下半年其实还是希望多做一些跟声音相关的项目。因为除了就是像这种我们的有声啊那个广播剧以外，然后我听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很多人睡不着觉。所以关于哄睡的这种音乐啊、音频啊，还有一些就是哄睡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受欢迎。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做一系列关于哄睡的这一类的节目。 但是其实睡不着的时候我更喜欢 白噪音， 哎，对，就比如雨声啊什么的，或者是听人念书那种， 哎，对 那种， 这其实也在这个哄睡的这个项目里面包括的。白噪音啊这一块的。哦，确实失眠好严重。花镜最近压力也很大是吗？花镜是在哪个城市啊？应该不在上海吧？上海现在压力是最大的。 北京天天被捅嗓子。 多喝咖啡。 多喝咖啡。 不行， 抱起我的小杯子。 不行，咖啡，哎，对 ，ASMR 呢会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打擦边球，所以我们不会做这个事儿。到处飘啊，花姐。但是我们是希望做一些就真的是非常温暖的声音。人说的非常温暖的声音，然后去做一些哄睡类型的。 其实 ASMR 我听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是什么 掏耳朵， 搓一些，哎，对，其实，在猫耳的直播上也有一些主播在做那样子的。 有。 我感觉我听那个，其实我睡不着啊，感觉有点奇怪。 对，我也是觉得，我是听睡不着，但是雨声啊、海声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有些也不擦边，对。 对，有些不擦边，有一些是有一些会有那样的。 所以可能这一块我们会稍微开发一下下。 对，我有听说那个 B 站好像也在做那个声音恋人。 万赖，他们叫 One Night， 他有 个 万赖直播。 他就差一个破。 万赖直播，对，有些主播声音真的催眠，比如说卤蛋。 卤蛋的存在感好强， 好强。 最近有什么开心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 哦，最近开心的事情，我觉得今天其实都还开心。今天去撸猫了。 哦，是你去哪里撸的猫？ 我去我朋友家，朋友家有只非常非常肥的猫。 哦， 但我觉得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是身体慢慢在变好，因为在调理。我就稍微有点感觉到前一段时间有点就是 嗓子， 嗯，嗓子也不好，然后身体也不好，然后整一个人的那个气血都不是特别足，因为录音录太多了。嗯、笑声已经 老师说笑声已经录完了，好有感染力，以后不开心就听。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那个什么秃头也可以跟我说一下想要录什么。 嗯 嗯，快惊吓 死。是我们笑得太恐怖太张扬了是不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身体好比什么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都强。 最近我开心的事情，哎呀，怎么说呢，花钱吧。 不要进陷阱主义，消费陷阱。 我买了一个录音效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录音效的东西，然后我就来录了一些环境音啊，就是它比那个手机要大一些，像那个大哥大，大哥大 那 么大， 那个好，那个 对。然后我就拿着那玩意儿去到处录音，什么录什么超市的声音啊，然后马路的环境音 啊。上次我给你录的那个本什么什么 核酸扫 码， 对，那个我也录了，然后我觉得一下子燃起了熊熊的做后期之心。 哦，其实这一块现在声音也非常缺，这一块也是白噪音的一部分。 对，但是其实在北京的话，可能只能录一些什么城市的那种声音。 对，车水的声音。但其实在如果在稍微寂静一点 的地 方，会很好很好取材。 嗯， 哎，所以这个事儿我准备也想做，就但这不是说我自己去录，就比如说我跟一些新疆的一些人、西藏的一些人，可以先去做一些联系，那他们其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些机会去录这种东西。 哦，新疆的话， 嗯 啊，这个新疆人就好有发言权， 对吧？ 那个新疆那边确实，哎，前几天不是还上新闻吗？喀纳斯湖啊，那边 我看到了赛里木， 哦， 赛里 木也有，对，我们那边还有马纳斯河，其实都是环境非常好的。 对，其实那些地方就是又养人，对吧？然后又养生，好地方。 对，那最近学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呢？ 有趣的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哎，我今天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受，你知道我今天去洗牙，你猜我在那个牙诊所看到了什么？一个房间上面写着笑气室。 笑气， 吓得我。 你 这集发了吧？ 啊，第六集发了。 嗯， 但是我那时候查资料，他们说笑气在牙科里头，就是国内很少有用笑气去麻醉的。 真的？ 对，因为笑气麻醉如果出了事故，你必须要用麻醉师、麻醉医师的执照才能去就救他，然后去做那个麻醉手术。然后如果是普通的麻醉技师是不可以用笑气的。 天哪，我今天看到这个时候，哦，天哪，我觉得这个戏已经是深入骨髓。 你那个牙科医院还蛮高级啊。 某某口腔了解一下。 那我学到了有趣的事情，可能就是最近买了一些编剧的书，想提升一下。因为我其实看到《心理追凶》这部剧啊，我说实话，其实有一些剧情方面的架构我是不太满意的， 不太满意，因为时间原因， 确实时间是有一部分原因， 嗯，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能力怎么说呢，还要再提升，真的，我真的觉得是要再学一点的，所以就买了一些编剧的东西，然后也报了一个编剧的班，想学一些写作方面的东西去提升一下自己。 请444号到4号准时就诊。哇，这真的是我们的，这真的是 真的好忠实啊， 好忠实啊。 嗯， 天哪，哎，我也想正好想说一下，就很多人都说牙科医生会长得非常好看， 为啥？ 嗯，就男的非常帅，女的非常好看， 为啥？ 就是他们说，就是牙科医生就整体来说智商和情商要求会比较高。人可能一共有9种技能，可能牙科医生需要掌握6种， 因为他会要温柔的对那个患者，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 我今天其实感觉也是这样，真的是牙科医生。 但是我看了有一个韩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他人即地狱》，里头那个变态杀人犯就是个牙科医生，但是他杀了好多人。对， 可以。 来，我们再来。对于已经完结的《闪光的我们》，现在回头看有什么感受？ 刚刚其实我大概有说，就是之前我是非常非常就哇，赶紧来听我的这个《闪光的我们》，赶紧来听《闪光的我们》。现在我会说，哎，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调，哎，配音的时候， 说明自己进步了。 对，进步了。然后，然后我也感觉到我自己的声线有变化。 哦，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在、 哦、对对 在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声线，不管是说用嗓过度也好啊，或者是说是我自己找到了其他的一个发声位置也好，我现在感觉我的声线，如果说再让我录顾佳佳，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困难，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了， 这才过去了几个月，你又上年纪 了，过 了 将近半年，然后声音就有一些改变了，嗯，我真的觉得有 人的声音会衰老的这么快吗？ 不是，我觉得不一定是衰老，但其实就是每一个阶段的人的声音是有不一样。嗯， 其实对于已经完结的《闪光的我们》，我刚才也说过了， 嗯， 一个是，确实是现在再回头看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嗯， 还有待提升，但是确实那个是初心， 嗯嗯， 那个现在看有时候还是会被一些剧情啊、一些台词啊、一些演绎啊会被感动到， 嗯， 我有时候走路啊什么的也会点开听一听，然后看到现在播放量这么好，然后大家也很喜欢， 学霸就是 学霸就是学霸，从来不知道当第二什么滋味，对，就是看到大家这么喜欢，然后不断的有人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剧底下 留 言，留 言， 其实每一个人的留言我都有看， 嗯， 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写心理追凶闭关的时候没有看过，但是最近又开始看起了大家的留言， 嗯 啊，好，我们那个之前说老公和他是高中同学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 那个评论，他后来又留了一条言，就是别人说哇好羡慕呀，你们高中同学走到了夫妻， 嗯， 然后他说也就那回事儿吧。笑死我！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爱情故事演到结婚，我们就完结，然后再往下写就是伦理剧。 然后我就看到大家很多留言，就其实很感动啊， 嗯， 就是大家对我们其实是很包容的。 哦，真的是，真的是。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有共鸣， 嗯， 对吧？ 确实是很有共鸣的故事，因为是自己。 谢谢矿主， 啊，谢谢矿主说的，我爱闪光的我们。其实确实是自己比较有共鸣的一个故事， 嗯， 可能对自己感同身受的事情总会有些人和你一样感同身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还是要写自己比较熟悉的， 是的是的， 嗯， 那马上就要高考和中考了， 嗯， 对于喜欢闪光的我们的学生党有什么想要叮嘱和想说的吗？ 哎，其实我觉得刚刚啊卤蛋那些话总结一下其实会真的会非常好， 嗯， 因为接下来我看今年是2022年， 对， 然后呢这两年我们可能会受疫情的影响啊， 嗯， 国家稍微一个经济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未来啊就是整一个的走势，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在赶超很多很多很多国家了，嗯，所以就是还是每一个人的小朋友应该是有自己想法，我其实现在发现00后他们的想法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正，他们而且他们 正能量， 正能量非常非常正能量，而且他们我现在看到有个说什么70后什么被工作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80后辞职的时候怎么怎么样，90后怎么样，然后00后正在整顿整一个职场，因为 反内卷是吗？ 对，反内卷，就是比如说80、90后啊过来我们要卷怎么怎么样，我要努力工作，但是00后开始为生活质量所考虑了， 哦， 我觉得人类文明开始在往上走了一个 已经到了人类文明的 level 了吗？ 走了一个小山坡，所以我其实很佩服00后和10后，嗯， 其实我觉得我是有这种感受的，以前就是一门心思的就是在自己的学业或者说是在自己的工作上，后来觉得应该要工作生活就平衡嘛， 平衡，嗯， 就是那个大家经常说的要怎么说呢，平衡自己的业余时间， 嗯嗯， 其实你应该也要做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去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 嗯， 有可能它会帮助到你工作里头的一些想法， 嗯，哎呀，是，这是最好的时代，是的， 对， 高考之后就是全新的人生了，是的， 是，大学之后又是一个全新的人生， 嗯 嗯， 哎，我想象不了我高三的时候就是那个动力是什么了， 嗯， 去高考的动力，我好像当时特别想报那个叫什么这个对外汉语，我当时特别想教外国人中文， 哇哦， 我一直有一种就是想把中国文化传出去的一个大梦想，嗯，所以当时是也想考这个专业， 我当时候高考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上清北， 就是想上清北，但上清北的目的是啥你没有？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想一想我自己都没有想清楚我到底为什么 想 要上清北， 嗯， 只是说老师给了这个任务给你定了这个目标然后你就要去朝那个方向去努力， 嗯， 但是后来觉得那样子的生活太没有自己了， 哦，嗯，那没关系啊，永远不晚， Never too late。 现在才发现，其实上清北，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成功的标志，感觉好像你的高中生活圆满结束了，你考上了清华或者你考上了北大。 但是新的生活接踵而来。 对，你上了清华和北大以后，你会有更大的压力，你会有更多的挑战。 对，高考只是拥有选择的开始。 对，其实那只是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 是的，我觉得，而且那个开始，但是那个起点很重要，你知道吗？我其实现在想想啊，就是不同的学校的学生，他们其实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清北的学生，我觉得素质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哎，你说也有杀人犯的 啊？那也是，哪里没有呢？行， 对， 好，我们下一个。 心理追凶正在更新中，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非常带入生活了，除了今天看到校气室有点恐惧以外呢，我觉得现在我还在跟那个就是录神秘人的那个人说，我说你这个声音把控的怎么怎么样非常好，他说其实他对这个本子也非常非常感兴趣，他问了我好几次，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分享出去，我说现在还不行 啊。什么？他要分享剧本？ 没有，他是他录的这个角色。 哦， 我说现在还不行。 他不是一录就暴露了什么人是谁吗？ 对呀、啊，我说你还不能发，就是我们现在要全部结束了之后你才可以发。然后他就很着急，他觉得这个故事也不错，他录的也不错，他其实很着急的想分享 出去。他录的非常不错。他说你们现在可以配个音 吗？ 当然可以，大美当然可以配音啊。 配啥呢？ 等我想想啊，先我们等会儿大美现场啪一 段来。那我们正好学一下怎么啪戏吧。 哎，真的 小王子哦，他是小王子 哦，那个是念什么？那我可能要需要再给你找 一段背景 配乐，但你这个你要选择网易云音乐。 哦，那我没有。 你没有装是吗？ 对。 那我这边给你播就行了。 可以。 我是电竞是想听小王子吗？ 是哪一段？ 还是说要飘？要飘？又或者就来心理追凶，或者闪光的我？ 嗯、 你说 都可以。那花镜这边飘戏的话需要做什么吗？ 对啊，来花镜指导一下。 就指导一下，配个文案就可。那我们就找一下那个小王子的那个 那剧本 啥？ 想听哪个？ 小王子有一段，玫瑰的那一段 啊。那我给你这个音乐很好找。 对就是这个玫瑰。 就只有这一句吗？要不然长一点。 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 好的， 电竞已经开始自己在 Q 脚本了。 棒棒的。哎，他们其实那个小助手就是那个自动的那个机器人，它可以啪本，它就可以自动给你。来，我们开始给你响起背景音乐。 要在戏精上找到剧本，下载 BGM。 我给你配 BGM 不行吗？ 这个好。 导演在劲儿。 你要词儿呢？就用这个吗？ 对。 世界上也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你知道的，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看日落。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你在你的玫瑰花耗费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还有吗？电庆 还有吗？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好，这段可以录下来。可以 怎么样？ 好谢谢 花送 玫瑰。其实小王子跟玫瑰的这个感情我觉得真的很纯洁，非常非常纯洁。 其实我看小王子比较久了，看玫瑰和那个狐狸的那一段，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感情里头出现的先后顺序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的。 对。哇哦，蛋老师来了。 哪里？蛋老师来了， 你配个这个，刚结束。 蛋老师要啪戏吗？ 我们要来再来一段独白吧。 哎， 那个闪光的我没有独白吗？好像没有。 什么？ 哦， 我想起有一个。 有个啥？ 有一个那个什么？ 哦，那一段被我们删掉了，就是原本第一集的序幕是吗？就给大家透一个剧幕后的花絮。我们第一集的序幕其实不是现在大家听到的闪光的我们的第一集序幕， 我们大概 我们把那个 毙了三个 这是其中一个版本。 哇，但是那个 第一集那找不到了吧？ 对，我估计我那天我现在已经删了100多G。 没关系，要不就在那个百度上随便找一个好了。 我 知道有人把那个闪光我们传到配音秀上去了，然后有很多人在配。 哇，你看全都不见了， 嗯， 全都没有了。 妈妈呀，我能听到蛋老师和大美啪本吗？怎么听 到？蛋老师在哪儿啊？ 蛋老师在吗？ 卤蛋不在吧？卤蛋不在，看不到。我们必须要那个有买那个机器人才看。 嗯，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听的吗？哎，等一下。在猫耳上啪戏要花钱的吗？不用吧， 不用啊，应该不用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们太业余了， 真的，我们应该来， 都来玩一下，连麦吧，应该。听剧要花钱哦。 大家还想听哪一段独白啊？ 这是梗啊。 大家还想听哪一段独白啊？我说独白了。 没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先那个啥。 哦，可以。 撒也是人家耽美本好吗？真的是。三美应该让那个乙青和卤蛋。 哎呦，你这就开始攻受起来了是吗？那我们是不是要配个百合文？那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下一部剧想做什么题材、 哦、 什么类型，为什么？ 我想做。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 啊？什么 瞬息全宇宙？我想做个脑洞本。 哦，你那个杨紫琼， 天哪，那个故事太可怕了。 我还没有看，但是我已经码了。 我已经码了，我也没有看、 嗯、 然后我看了一些就是不剧透的影评。对对对 对、 哦、 他们都说这个立意也非常好，他用非常荒诞的手法去讲了一些非常暖人心的事实和哲理。 嗯， 我觉得这才是内容做到巅峰时期应该做的事儿。就是我不喜欢就是在就是走这种很寻常的这种路了，然后他的那个所有的脑洞都是感觉基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联想，然后又去超脱了一些现实。 要不然我们来一首余秀华的诗吧。 好呀， 等会儿我给你找个音乐啊。 哦，余秀华真的。 余秀华前几天看到那个微博的那个热搜，找和一个小男朋友结婚。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这首诗是我很喜欢的余秀华的一首诗。 这是她找到男朋友之前写的吗？ 对，尤其是结尾的这几句，我 好看到了，看到。 好，我给你找一首配乐。 好听。 你可以开始了。他们要录的话，那我重新来一下。啊，我就不说话了。 黄昏里，喇叭花都闭合了，星空的蓝褶皱在一起，暗红的心幽深疼痛，但是醒着。他敞开过呼唤，以一组语言。风里絮语很多，都是他热爱过的。他举着慢慢爬上来的蜗牛，给他清晰的路径。啊，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但你还是你。就心颤的名字。 哇，好棒、 哦、好喜欢这个诗、哦、 好棒。我真的特别喜欢、 啊、 对，尤其是最后那几句，就是我们都喜欢着光，虽然转瞬即逝，但是你还是你。 生活一定是要有光的。 对， 我是哪天听到谁在视频里面说，还是谁说的，就是你想要灭掉这盏灯很容易，你就掐灭就行了，你不跟这个世界交流就可以了。 对，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所有人都掐灭这盏灯的时候，那就会非常可怕。但一旦在掐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别人心里的那一点点的光，可能都会把你给点亮。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光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下一个哦，心理追凶的创作过程。 嗯， 哇，那这个 最 难的那可能要你来说了吧。 我要跪下，那当然是剧本啊。 哎，这个电器哈哈，这个转折 可还是没有， 可还是没对象哈。 咱们不要在五二一提这么伤心的问题吗？ 真的是。来，我们说说心理真相，真的太难了。 啊，剧本方面确实是，我感觉到了一个 瓶 颈。嗯，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瓶颈啊，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方向可能不一定对，就是我们给这个心理追凶定义的这种非常高智商的这个犯罪稍微有一点点 太难了， 对，太难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写得再轻松一点， 对，其实轻悬疑一点可能会现在就不会这么困难。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目标定太高。 对， 嗯， 然后唉，确实是，我觉得剧本方面我是比较遗憾的。 嗯，我在想配音的话，刚刚已经说了，最难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空间，有一个导演在指导。 对， 嗯， 大家都是分别录，然后再反， 沟通中困难上脑才高质量。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总会有一些人觉得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对，因为 人是没有可能100%的把它毫无遗漏的把一个案子想没有缺陷。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总会有人会觉得你这里有缺陷，那里有缺陷。 对。 那其实我也有发觉自己当时确实这里疏漏了，或者那里疏漏了。 所以我觉得下一部戏就是按照垮了来写，就是把剧情故意给搞垮，就像那个《瞬息全宇宙》一样。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剧情该怎么往下，好垮。就给他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反转，反而可能他脑洞会非常大。 其实如果要写得很完美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就很有挑战。应该是要学习的。 好，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下一部剧想做什么？ 一个词形容你心中的医生文化工作室。哎呦， 我有一个词哈，叫做会变大。 等会儿，这是我能听的吗？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不是，我一直觉得医生文化需要变大。 哦， 真的是 不好意思， 需要变大，会变大。 你在干嘛？你为啥要说这么奇怪的话？ 我真的觉得需要大家的帮忙了。现在真的确实是 生徒坦荡。 真的是需要大家的帮助。看大家一下熬夜了，没有，我们也马上结束了呢。 对对，然后为什么是会变大呀？ 就是有更多的人加入过来。 哦， 不要就是又在忙这个，又在忙其他的。 对，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就是加入进来。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有没有以后还得看这一步。 是的， 对，如果这一步不好，可能后面就会走得会更艰难一些。 对对对对，睡前故事也是我们可能也会接下来做的一件事儿。 对。成为粗壮的大腿， 但睡前故事未必会在这个平台，我们会到时候在微博上通知大家。 对对对， 对， 我心中的宜生文化工作室啊，用个词形容可能就是，梦想。其实我本来想说梦，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意象，但是我又觉得梦可能太虚无缥缈了一些，所以我觉得梦想它还有着想。在后面跟着，所以可能要去做一些自己初心的事情，去做一些自己一开始想做的事情，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有点迷失了自己的感觉。 但其实很正常。 对， 蛮正常的。这次什么都能聊出话。好的，花季，我们尽量成为粗壮的大腿。 对，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哇，我就是天下第一，我就是牛逼。 那我没有。 但是有时候听了别人的作品，就会觉得我就是个小垃圾。 那也没有上下那么快了。但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哪怕没有医生文化，就我跟肖将会一直做内容。 对，这是毫无疑问。 做内容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根深蒂固了。就哪怕你大学没学这个专业，你也现在确认了要走这条路，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就是我们可能以后不产出啦，我们转行啦，什么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啊。 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我可能不会成为意见的领袖，但是我会输出我的意见，输出我的想法，输出我的观点。就像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了，但是我个人对编程不是很感兴趣了，程序员也不是我要走的路，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大一就开始加入了北大剧社，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做一些表演啊，然后戏剧方面的东西。所以可能这是要自己，可能 至少未来十年，十年会不会说的有点大话了？对，十年要坚持的事情。 那我在想啊，就是做一个表达者，肯定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表达者？就是我们我们又凭什么成为这个表达者，对吧？就现在有这么多平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人表达，我们凭什么表达？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会思考，然后我们会去想的。 其实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说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情，你要站在别人的考虑角度去考虑，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利他。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利他的，那么就会有人去喜欢你，去听你，去听你的倾诉，听你的表达。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是利己的，你自己爽了，那你很可能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表演， 卡在那儿了，卡在那儿了。生徒坦荡，文思泉涌。我们应该写个匾放在我们的办公桌前。 我给大美写的是那个你迟早 都 是富婆， 我 迟早 也是 富婆，就是这么没有文化。 对，祝你一夜暴富，祝我一夜暴富，大富大贵。 对 对对，志同道合。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做内容这件事情本身呢，它确实是孤独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找到说，哦，这个人也想做内容，那个人也想做表达，那就我觉得就 是 可以一起做。是的是的，文化输哦，利他和文化输出这个词儿。 对，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 其他 Q 了，我们就要祝大家晚安了，就一定要注意身体。 哇，两点半了，我嗓子已经快不行了。 没有两点半，11点 啊，不是两个小时半了。 哦，两个半小时。 啊，我嗓子已经快不行了。 是不是？ 我们要是播到两点半，我会死在这里。 那你想想，那段时间我每天播五个小时，录五个小时的音。 我天啊！ 我这气都要气死了。 我真的觉得， 想想我就很生气。 嗓子真的，我嗓子现在好难受。 所以还是对保护好身体。我 群里找我。 好的。然后也谢谢花镜，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给我们支持的朋友，谢谢你们。 对。 想阴谋着。我然后你们如果就是说有哪些，就比如说喜欢听的睡前的音乐，也可以跟我们说。 对啊，就是你们哎，对，想征集一下大家闪光的我们的福利。高考的福利大家想要什么呀？ 想要什么？也可以跟我们私信 吧，说一下。 私信也行，留言也行。睡前抽一发。这个是抽， 对，抽奖，它是幸运的，所以是可以抽的。花灯月，它还可以抽别的出来。 真的吗？ 你要不要抽一发？ 那它什么时候可以随便说？你说。它这个它什么时候能开奖？ 就是立刻就抽了，这不抽出花灯月吗？它还可以抽出来别的，它那个app 端。有右上角有玩法介绍。 对对对，福利，你想就比如说闪光的我们，你想听到什么？ 对，因为我们100万的时候也没有放福利，放的那个是66.6万的时候的福利。 谁的唱歌？乔治图唱歌。 乔治图的唱歌。 嗯、 对，可能150万、200万、或者高考前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福利。大家比如说想要的高考的助考的声音呀、还有什么？有什么？ 我们的你们也可以留言，也可以或者 我们的公屏安静了。 确实比较晚了，确实比较晚。 起床提示音 啊，拿钱健身呀。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是说没想过啊，建设一下医生文化工作室，因为现在我们的资金来源可能还是比较被动啊，所以我也是在非常努力的赚钱当中。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经济独立，你懂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花钱就没有那么被动。 对， 我觉得起床提示音可以， 起床提示音，或者是高考的助考铃声。对，那我可能要联系一下乔治图。让你们俩分别录一个。 对， 我高考白噪音大家需要吗？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录好了的，但是一直没有做。 那个是白噪音吗？ 其实那个不算白噪音了，那个其实有高考的那个考场提示音。 那模拟，那叫 高 考模拟， 考场模拟， 就 是让大家提前过一下高考的流程，让你们紧张的睡不着觉。那个大家想要吗？如果想要，其实可以做一下，但是时长可能会长一些，几个一两。 会让他紧张，对，我也觉得 可能会让你们紧张。 现在直播间里的人可能不太需要高考，但是他们每个人都需要睡觉和起床。 那就算了吧。 我现在真的是睡觉难，起床难，起床我也很难。 对，我现在是睡觉很难。 行吧，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我觉得给我们留言就行，账号底下或者是微博底下留言都可以。 行，那我们来首甜甜的歌。 我们就结束到，哎呀，这是乔治图和那顾佳佳的音乐。 哎呦，你还记得音乐？真的，这个闪光了我们的配乐。 这个真的就是很熟悉，很熟悉了。 对，是那段。 我记得这个，嗯， 对，我很喜欢闪光的我们的纯月， 很熟悉。哎，大家都听了， 哇，大家都听过哎， 开心， 哇，好开心啊！我还以为没有人会在意背景音乐呢。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心理追凶》下一周开始我们要收费了。 对，但是下一周《心理追凶》开始收费了，可能也是一集一块，我们一共九集收费，一共9块钱。 嗯， 但是也不能提前购买，所以就跟一集收一集这样。 嗯，好的，谢谢花镜，谢谢花镜。 哇，谢谢花镜！如果我们这一部剧数据不理想，可能就 没有下一 部剧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钱上面支持我们一下。我觉得 要么就是下一部剧会来的晚一点，要等大美赚赚钱。 对，所以我们可能跟卤蛋一样。 对，要等大美赚赚钱才能有。行行，哎，之前有人问说给一个巨头小鱼干会怎么样，好像没有怎么样哈。 没有怎么样，就是 UP 主会分到一半的鱼干。 那鱼干是可以换钱吗？也不能换钱。 不能换钱。 嗯。 啊！谢谢梓潼， 谢谢梓潼 八七，1块钱含泪，这是真的。看到别的剧都是打包几十、20多块钱， 哦，小鱼干会增加热度， 我们9块钱， 可以可以可以。 对，小鱼干会增加热度，哇，那挺好。 哦，我才知道，这不懂这些玩法。 好 好的， 那就祝大家晚安喽。 嗯，好啦，晚安啦， 晚安啦， 下周四见。 下周四我们要跟付费机啦，希望大家冲。 好的，拜拜， 拜拜。